不公开进行是践踏正义。沙特总检察院发表声明说，法庭对五名直接参与谋杀卡舒吉的男子判处死刑，三人判监24年，另外有三人被判无罪，包括王储穆罕默德的两名亲信。美军侦察机再次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空，加强监视北韩。韩联社引述追踪飞机动向的网站消息，美军伊巴斯联合星侦察机在半岛8800米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是有关侦察机时隔3日再次现身半岛上空。伊巴斯联合星侦察机是监察地面目标的尖端侦察机，搭载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可以在高空对朝方地对地导弹和野战部队等的地面目标进行精确的探测和识别。北韩早前暗示可能在圣诞节当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军侦察机近日多次在上空监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9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9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2跌6毫，小米集团10.52是升2.8毫，盈富基金28.05跌5仙，友邦保险79.05跌1.5毫，阿里巴巴209.4升1元，中国平安90.55跌6毫，美团点评101.6升6毫，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元跌9毫，招商银行40.2系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075，瑞士法郎7.929，澳元5.385，加元5.92，新西兰元5.163，欧元8.63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2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379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3美元，卖出148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啦，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啊，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大榄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豪景花园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啦，咁而家七咸道北过海咧就正常，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一段慢车，咁提一提你啦。咁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咁其余嘅港铁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线咧，都会通宵行驶噶。咁另外喺下昼2点钟开始，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喺中环兰桂坊一带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咁而皇后像广场啦，由晚上8点钟啊，部分嘅遮打道同埋雪厂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啊！今年圣诞一定要带埋爸爸妈妈去 shopping， 点解呢？因为我发觉佢哋两个咧越嚟越悭钱啦，唔肯买嘢俾自己啊，就等我买多啲嘢，送多啲圣诞礼物俾我爸爸妈妈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 2343-2255。 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你哋有咩圣诞愿望啊？ 日日打机打到饱， 去主题乐园做公主啊！ 不得了，咁你嘅圣诞愿望系乜嘢啊？ 同埋先生，我嘅愿望就系想大家支持《不得了剧场》啦，托尼。 咁我哋一齐呼吁大家收听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祝各位圣诞快乐！ 这个圣诞哪里都有丰收快活人。 想之后 桂花田，王耀祖听丰收。 喂，咁唱法一点都未唱完㗎喎。 哦，咁我哋唔好唱囉，我哋讲囉。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It's all cold down along the beach. And the wind's whipping down the boardwalk. Hey man, you guys know what time of year it is? What time? What? Oh, Christmas time. You guys all been good and practicing real hard. Yeah. Clients, you've been rehearsing real hard now. So Santa bring you a new saxophone, right? Everybody out there been good or what? Oh, that's not many of you guys in trouble out here. And you better watch out. 佢讲咁耐，终于都开始啦！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平安夜十月廿四号。 而家我哋预祝圣诞快乐， 预祝圣诞快乐。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顺禄田， 早晨啊， 闪禄祖， 哎呀，都未着灯啊，早晨啊，威巴田，早晨啊，曾志豪，你 系我闪人豪啊，我系。 哇，系啊，劲噶， 好劲啊！你真系。 首先咧，要同所有我哋丰收嘅听众们打一声招呼，早晨之余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声平安夜啦，今日。 系啊，真系最威。首先嗱，除咗我哋每人带咗一个阿祖咧，精心同我哋挑选嘅头饰， 系啊，佢好细心 啊， 真系。 系啊，同埋你自己件衫想点咧？ 系啊， 我头先好惊你触电。 我惊咩触电啊？唔使惊触电啊！嗱，睇下俾你哋睇下先。 哇！ 我拍个 video， 一阵间咧摆上网同大家睇啊嘛，咁样。 好，好厉害 啊！我都劲噶。 系啊，哇！闪灵灵， 为咗啊隆重其事，我哋今日咧会提早交换呢个圣诞礼物嘅时候咧，我特登着咗件咧，即系人哋讲嗰啲啦 ，ugly Christmas jumper 咧，一啲都唔 ugly 喎， 仲要系着灯嘅，你睇下， 系好好啊呢个， 我好想而家扮喺嗰啲红馆嗰啲咧下面转上嚟， 你慢慢嚟啊，嗱，一二三， 我在台上我觅理想， 哇，正到 bell 真系，因为佢着一件冷衫咧，有纯绿之余咧， 佢成个鹿角啊身嗰度咧有晒啲细细嗰啲闪灯喎，点解可以咁样发光嘅？ 系啊， 佢有冇电噶？ 有 冇 电 噶？ 有 电 咩？发光啊，大佬！ 唔系 过 咗 未？你真系咁四射咩？ 唔系就系话摆喺边度啊？佢嗰粒电 呢度咯， 系啊， 即系好似嗰啲保暖内衣嗰啲咁样插闸闸个掣，系啊， 好搞笑啊！呢个 呢个 OK 噶，一年攞出嚟出一次，我觉得抵啊， 真 系 好新正啊！真系 唔错，会唔会有咁点洗啊？如果冲 冇水过，最多一次就系因为嗰阵时咧系屋企搞 Christmas party， 但你谂下热到嗰个地步嘅话，你要着住成件冷衫嘅话系会癫咗噶嘛？ 系 系，所以咧系冇嘅，净系林迎宾嗰下着咗一下五分钟，跟住话好热啊，出翻短袖衫 啊， 咁 啊，犀利啊！ 但我觉得呢一啲咧即系制造少少嘢，令到大家嗰个圣诞气氛浓啲咧系啱数嘅。喺度咧，我哋丰收同仁， 系啊， 鞠躬系啊，祝大家圣诞快乐， 系 系 系， 冇错冇错。 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喺啊今晚啦、听日啦、呢个假期啦、呢个圣诞假啦，可以玩得开心啲，开心啲。 系啦，嗱，点解我哋要提早喺呢一个咧，即系平安夜就要交换礼物咧？因为都要预告定啦， 系 啊。 小女子明天开始放假， 系啦，你圣诞节就放假，系你其实可以话埋俾人听咧，点解你会拣喺听日先飞噶？啲人通常会拣今日飞噶嘛， 即系咁样嘅。小女子咧都系因为悭家。而這個呢个咧又好奇怪地啊，原来系有原因嘅。点解今日飞会平啲啊？ 系 啦，飞到去过去圣诞啦，咁去到一个远嘅地方咧，原来嗰个地方咧，嗰个国家咧，圣诞节咧系一个大节日，佢话大过咧新年噶。 系 咁样，所以咧系唔会有公共 交通。即系大过元旦嗰个新年。 系啊，大过一月一号 啦。 咁跟住咧，佢哋就因为咧就系由于要庆祝呢个大节日咧，所以全市全国系冇公共交通工具嘅，咁、所以咧，你啲游客你有车你咪嚟咯，如果唔系嘅 ，OK， 你前后几日先嚟啦，或者咁样咯。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嗰程机贵咗嘛，但系好正常噶嘛。如果你系今日飞嘅话咧，即系话你就算到步点到咧，仲可以迎接住嗰、那个楞住平安夜尾又得，直接迎接个圣诞又有，咁、所以咧佢就你嘅时机系正好多嘅。 即系咁样咯， 系 啦， 悭家佢悭得好点噶？我哋梗系期望佢悭翻啲旅费嚟买礼物俾我哋啦。 冇错，我哋嚟咯，我哋。我真系有啲心虚嘅，你哋讲住先，我攞嚟买。 我觉得今次我都颇有信心，真系。 喂，我哋应该直下播咁样，跟住俾大家睇啊。不过个 mon 又唔够大喎。 系咯，而家又直播呢个啊，真系吓。好啦，因为有得商品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嗰份唔系好出得街嘅，其实我想讲。 吓？点解会唔系好出得街？ 一阵间你就知点解噶 啦。 好啦， 我哋咧一二三。 好， 使唔猜呢边 先？我讲咗先。我个盒咧，同埋我个里面咧系 名不副实嘅， 名不副实嘅。 系啊， 而就算你打开咗之后咧，你见到嘅嘢同埋你得到嗰份礼物咧，都系名不副实。 咁不如咁啦，我哋逐个送啦。 好嚟， 系啦，阿天先啦， 阿天先， 好啦，阿天先啦。 嗱呢个咧已经系预知咧，因为咧我知道阿祖咧系一个好实际嘅人嚟嘅。 系啊。 我咧由于佢系周身名牌啦，你明唔明啊？ 系啊 由于佢系乜都有啦。 系谂佢真系好麻烦。 佢真系好麻烦，因为 呢几个字唔可以乱咁组合啊！谂佢好麻烦就够啦， 小心 系啦。 系小心，所以圣诞流落阿天又听讲噶，我唔想听噶，我唔 handle 嘅。 我哋好多监制都外游咧，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啊，令到佢真系，唉，点啊？ 系啊，因为咧，即系都系佢系比较论尽嘅，系啦。咁啊，贵嘅嘢我买唔起啦，平嘅嘢佢又唔需要。 咁于是你就冇买啦，好嘢。 于是我真系置咗个电话俾佢，啊，咪置咗个 WhatsApp 俾佢。阿祖啊，你啲美容，因为佢拍肚担你啊嘛，你美容产品用晒未啊？使唔使再添置啊？咁样我问得好好嘅，咁跟住佢，哎又冇喎，咁跟住佢突然间啊，好啦，你又买呢份嘢俾我啦，咁 系咩嚟噶？我惊同我撞添，会唔会噶？哇！ 呢个就我平时用嘅面膜啦，嗱， 佢 个价钱。 消委会咧嘅保保啲人最保守嘅。 你连面膜你都要揾一个有 B B 嘅样，我哋真 系 好中意小朋友 嗰个品牌啊！咁啫，唔系啊，最主要咧系因为消委会话咧，佢系平靓正嘅嗰啲价钱啦，同埋嗰个质素咧，自此之后咧我就拥有咗佢啦。 系啊，咁既然佢都系有实用嘅话咧， 你咁样系插唔到嘅， 插到啊！而家几好啊！ 系啊，你系啊，唔好理佢啦。 所以咧，我又會買咗好多盒俾佢，咁啊作為我哋嘅聖誕禮物。多謝你阿祖， 多謝你 ，Vicky， 好實用啊！多謝桂花田， 買咗好多盒面膜俾佢啊！ 咁樣雞包不絕，咁你冇留雞包誒買一盒噶嘛？ 我知，係啊！ 多謝，好實用，我中意。咁你俾埋我先，一次過 我 收曬 啦。 我收嘢， 我咧我都係 阿祖收嘢啊！ 我都係用咧實際嗰兩個字出發㗎。 係啊， 仲要係咧， 舊年好似買咗個。 唔係前年嗰個係 前年啊！我舊年好似買咗個唔知咩藍牙耳筒嘅， 黑幫 係啊！我好記得嘅，佢一次都冇用過。 係啊，我有同你講㗎，係啊，因為跟住就有人送咗好貴啲嘅俾我嘛。 但係好彩咧，你講咗話送啲實際嘢俾佢咧。我琴日咧行嘅時候，我就發覺實際 OK 喎。 好期待啊！ 佢係咁知性啦，咁貪靚啦。 係啊， 我嘅出發點同你完全一模一樣㗎。係 啊，點啊？ 不過我細好多嘅支嘢。 哦， 噔噔噔， 呢個係咩嚟㗎？ 咩嚟㗎？ 嚇！超聲波。放湿咩咩立体 好好啊！呢、這个我谂系你 系 当年送过最好嘅礼物啦。 用实际角度出发啊嘛， 系啊，同埋保湿有阵时我自己都会嘅，因为我会把声嘅关系，有阵时我会用蒸汽去蒸下噶嘛。 系啊， 所以呢个咧又细个又方便， 总之倒水落去嗰个机器里边咧， 跟住佢就 要熟水，要熟水嘅机器咯， 机械 啊，机械系啦，咁咧就倒啲熟水落去咧，跟住佢就嘟咧用微波打出嚟咧，哇！佢话呢个 好 幼细啊， 我咪攞份开嚟睇啊， 可以啊，真系 呢、這个好好啊，同埋咧， 啊、 我就咁，我开头唔知系啲咩啦，就开头见到呢、這个，唔系啊，我就咁见，我以为系剪鼻毛嗰啲啊，我心谂吓，我平时有咁督口督鼻咁样惨晒出嚟咩？ 似就似嗰啲样咁样系嘛？ 系啊，但我未开到嗰个胶纸啊， 系啊， 我都觉得几靓，我再开，但系我觉得呢个又实用又啱用， 呢个真系啱。系 要做 show 之前可以咧，火葵式喺度喷面。是不是挺好呢 我收晒嘢啦，阿祖，跟住不如我俾你哋收啦，好唔好啊？ 好啦， 好，一人一盒你嘅， 嗱、 记住啊， 个 盒系循环再用嘅，可以。 我咁样咧，喂，攞翻俾你啊！ 而家唔使，你可以攞去送俾其他人都得嘅， 攞攞下嘅喎， 系咯，都系明不 符实。同埋咧，我最中意头先佢开头佢自己话 声开到爆， 系啊， 但我觉得到最后尾你哋会中意嘅，你哋。 不如我哋望住对方，我哋就攞只手摸住嗰个礼物，睇下摸到啲咩先。咦，我摸到盒中盒喎。 我攞咗好多 錢、哎、我都係啊！喂喂，你福袋喎、啊， 其實咧， 你玩福袋喎、 啊，有啲嘢， 唔係啊，我有條 哇朱古力嘅， 唉、哎、喂，你做啲表情先啦、 啊，我都 正啊， 俾人秒噶啦，正啊， 仲買朱古力， 快啲 B 啊你啊，係啊， 你 仲 要買呢個品牌？你搞錯啊？ 呢個唔係得嘅咩？ 你梗係唔得啦， 係咩？ 死啦！你仲要多過一盒添啊？ 點啊？ 點啊？ 但我覺得你哋係會將個重點漏咗嘅。 圣诞卡啊， 有张圣诞卡就写咗你得到嘅礼物系乜嘢啦，你小心啲将佢读出嚟就得噶啦。 我将礼物钱捐咗俾好好嘅机构，祝你圣诞快乐，心想事成，早。 哎呀，好啊，嗱，佢话我将礼物嘅钱去买饭券俾啲细佬，希望佢哋同 你 一样。点 解你要读晒出嚟咧，傻猪仔？ 系啊， 你做咩要读晒出嚟咧？ 出唔系咁噶，本身系。 你傻噶，真系。 系啊。 哎呀，你识唔识自己修饰下噶？ 咁、我呢两个字唔咩噶嘛，好啦，希望咧同一样肥肥白白，圣诞快乐。哎呀，好啊，都好啊呢、這个， 因为好啊你呢、這个，我个有个圣诞树喺度噶，系啊，好开心噶、 啊， 因为我自己今年咧就选择咧 喺嗰度买嘢啊。 朋友帮我买嘅系啦， 哎、 因为咧我今年就选择咗咧就系将所有嘅圣诞礼物 算你啦，真系 就变成 秒佢嘴啦， 我想咁得一张卡咁样啊嘛，所以我就行下求其屋企执咗啲零食入去，费事咁 好好、啊、你知我有一年咧又系老婆拣咧送礼物俾小朋友啊嘛。嗯佢就咧话将所有礼物钱咧，梗系热啦，你仲开埋灯添，捐咗俾嗰啲即系爱护动物嘅有某啲团体咧，咁佢就有张好大张 A4 纸咧过交张证书，但我哋就冇谂住下一步啊，不如都买翻糖俾啲靓仔咧，结果啲靓仔太细个咧，佢全部拱住出嚟认住张过交嘅证书嘅话，即系点啊咁样， 哦 我真系细心咗啊！ 我真 系觉 得呢、 這个 呢、這个虽然咧，即系咧，嗰、那个零食咧 系秒噶啦， 系秒嘅， 真系秒嘅。 但系嗰个卡咧系真系窝心啊！ 但系我都唔知道，原来呢个唔食得咩？ 呢、這个食得啊？呢、這个牌子唔食得 我女话唔得。 佢话肥唔食得咋嘛 ？OK anyway， 未啊，呢个女应该话你咩都唔食得。我今年我就决定咧，想将所有咧、做圣诞礼物嘅钱同埋礼物咧，就变成咗咧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或者机构。 系， 咁我觉得嗰样嘢系啱嘅， 系 佢都知道我咁样做，我两位拍档咧系会好开心嘅。 好彩你早啲话埋，叫我哋摸埋张卡就，我头先谂住咧已经做唔同嘅表情出嚟 啦。其实我见到你嗰张 纸， 你嗰张卡已经飞走咗，我见到你睇都冇睇啊！ 我冇搞错，全部都系你咁。但系冇理由咁样啊！ 咁大家都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嘅圣诞节啊嘛！ 系啊， 好啦，到我咧就送礼物俾你啊，曾志豪。 系好啊，好啊，好啊。 咁呢个咧都系名不 負實嘅，咁啊個袋又唔喺用呢間嘢買，不過環保啫。 我又玩多遊戲先，我摸到啦已經，軟淋淋啊！ 我都想試下啦， 衫褲鞋襪嗰啲 friend 嚟㗎，係 啊， 頸巾我都估係頸巾。 我同佢有傾過，佢諗過買咩俾你，我覺得係衞衣，因為佢同我講 又係衞衣，我有好多件衞衣， 我要送好多件衞衣俾你，覺得你好需要衞衣啊！你叫夏衞衣啊，因為 我都中意呢個呢個 OK， 夏天都要著衞衣啊， 係 咪先？ 夏 衞衣。 系唔得，我哋讲住先，我除衫冇热啦。 你做咩除衫咩？真系 开嚟见我， 好开嚟见你， 应该啱你嘅。 系咪？ 嗱，你唔使担心，因为呢个袋咧，如果去嗰间铺头买个袋， 又可以换啊，又 唔系啊，多毛纸咪要俾，同埋呢个系本地品牌咧，记唔记得啊？ 睇下先， 呢个系本地品牌嚟噶、 哦哦，哇，好厚喎、啊、呢件，重装喎、啊， 应该系 OK 啱你嘅， 系喎、啊，佢连价钱，佢连价钱都掹走啊， 唔系嗰个价钱咧都系有 以备不时之需，就系谂住即系可能如果你要换 size 嗰啲可以啊嘛， 换嘅，佢话好坚持， 系啊，我会捐俾有需要嘅朋友噶， 好啊，跟住就捐咗俾乐乐啊， 系啦， 因 为 你有个咁嘅阿妈，我捐啲嘢俾你啦，咁惨系嘛， 哇，有埋个指南针噶，好靓喎，你睇呢个， 嗱，可唔可以成件？睇下先啊，唔好成日都发我睇啊，咁先评价到噶。喂，啱用喎、 啊 okay 啊， 因为呢个系嗱本地品牌、啊。 哎呀，你终于买啱咗件靓噶啦， 系啊。同埋我想讲， 做咩纯碌会举起手指咧？头先 可唔可以举起、啊、举起多啲啊？嗱，我形容一下、這個、呢个咧系一个咧俾人哋通常系风褛啦，但系咧跑步嗰阵时着又得， 厚 嘅 厚 地， 我都觉得系好啱佢，同埋我 系即着唔好讲咁多啫。 其实平时有阵时候我觉得阿田拣嗰啲嘢咧，我有啲担心嘅。不过我想讲呢一个。肩系靓， 因为佢问过你系咪 啊？冇啊， 好嘢啊！睇个样，睇个样真系， 好得意啊！ 哎，即刻着，即刻着，即刻着， 意忘形嗰种得意添啊！ 我比你多件底衫着， 我哋话真系支持本地品牌啊嘛！ 系啊，即系终于我哋上次知道咗， 我哋嗰阵时就系个香港品牌，嗰阵时就知道，系原来呢一个都系我哋香港嘅品牌。你仲喺度讲咧，以为咧就咁睇佢个名有英文咁样，以为外地嘢， 爽啊！即刻着上身 啊！妈妈买衫真 系 好啱， 好啱身啊！真系，主要我容易买啊嘛。 你 model 嘅身形， 我 model 嘅身形啊嘛，哎， 好 在啫， 真系， 系拉埋个拉链先，真系，哇，几好几好，我哋一次过影相， 好，一次过影相，一次过影相， 系啦，好，等我，哎，好在啫，哎，我俾阿子豪啊，呢个啊，都系同琴日发生嘅事有关嘅，所以我即刻就知道咧，呢个啱佢啊，真系，噔噔， 哦。 颈色脉冲红外线热能按摩颈器 啊，我见到 系啊，真系好关爱 啊，呢个好好噶，又方便，最紧要系 管几靓啊， 系啊， 呢因为咧佢系嗱形容下吓，呢个咧就主要咧就 系 挂喺条颈嘅一个按摩机，细个，其实仲要几靓添，即系变咗你平时就算行紧出街，你可以一度行街一度按摩，或者你一度做紧节目一度按摩住，其实都冇人知 佢似嗰啲咧挂颈式咧有一只蓝牙耳机咧，佢就唔系净系两个耳窿嗰只嚟噶。佢而家有一款咧，就好似我哋平時戴嗰啲咧 headband 咁樣咧，但係佢就係通常係 嘢吸住， 通常係金屬式嘅，佢就俾你掛咗喺頸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按摩器嚟嘅。最緊要係咩咧？我問過佢噶啦，係咪幾粗條頸都用得㗎？係啊，冇問題。 咁係 擘得開 嘅，其實 阿典條頸又唔算好粗，不過佢相對地短啫。 你話按摩大髀又話啫？ 你唔好用錯第二啲地方喎。 其他地方唔得㗎？ 佢主要係按頸㗎嘛。 咁可能只腳攰開。 你咪試下咯，都 OK 嘅。你跟住， 我 驚你跟住 上 唔翻去。 今年揀嘅所有禮物咧，都好貼心、貼身同埋有實用啊。 係啊，實用啊。 係真有進步，你 明唔明啊？我琴日聽到你哋兩個講個主題話實用咧，我即刻慳翻啲香水，唔使諗。 好啊，好好啊， 係啊，好好啊，真係。 都希望大家咧，即係有聽眾都聽到我哋咁樣分享啦。我哋買嘅禮物咧，都係即係有花有心思，同埋咧有啲啊，有啲實用嘅，有啲係啱嗰個人嘅，有啲係有意義嘅。 全部都實用喎，今次。 其實咩都好咯， 全部都實用啊！係啊，我哋希望咧，大家無論而家你覺得個環境幾咁艱難都好咧，將啲愛分享俾你身邊嘅人。係 啊， 係啊。 嗱，你睇我哋而家二四六，即係每人我哋各自買兩份啦。 計我哋年紀添真係，我哋已經開始計二四六咁樣。 都有六份禮物，即係出去消費咗啊嘛。 係啊， 都係本地消費啊嘛。係。 同埋我哋咧，好統一地，我哋係冇用額外嘅包裝紙去包裝所有嘅禮物。我覺得呢個咧，即係大家都可以考慮下噶。我嗰啲盒咧，你嗰個係本身栽蛋卷嘅，其實。 咁我呢 个系人哋送礼物俾我，咁我咪 keep 住佢循环再用咯。 好啊，耶，好啦，圣诞快乐啊！ It's all cold out along the beach. And the wind's whipping down the boardwalk. Hey, man! Hey, man! You guys know what time of year it is? What time? You guys all been good and practicing real hard. Yeah. Clients, you've been rehearsi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坚定支持同香港特区政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依法施政。又话时间将会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不单止行得通、办得到，亦都将会得人心。王毅接受内地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访问，回顾今年的工作。他强调，任何干涉中国内政、阻挡中国发展的图谋，最终都将会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抛弃。在台湾问题上，王毅说，今年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建交，同吉里巴斯复交，令到建交国的总数上升至180个，一个中国共识在国际上更加巩固。至于中美关系，王毅说，今年中美建交40周年本来是值得双方纪念的重要年份，但美方在经贸、科技等诸多的领域接连对中国设限打压，但是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系列问题上干涉抹黑。最近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表明只要双方都展示诚意，双向而行，就可以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的办法。中日韩三国领袖在成都举行会谈，中国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总统文在寅一同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会谈将会讨论各国加强合作，保持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分别和安倍晋三和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说，今个月初开始，社会运动稍为缓和，市面大致平静，酒吧明显多了客流和订台。至于圣诞档期，张素薇说，今晚的平安夜餐厅一般只是得大约50%的订位。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午市的情况就好过往年，见到客人希望特别日子外出用膳，但避免在晚上外出。他说好彩有午市补救，整体兰桂坊的生意较往年下跌2-3%。张素薇又说，兰桂坊每当有大型的节庆，都会实施临时封路和人流管制措施。如果发生特别事故，有关部门要根据守则和法例，按照专业去处理。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根据会方统计，今年至今建造业致命个案有17宗，至于所有地点的工业意外有24宗，两项数字都是比去年上升。意外成因主要是涉及高处堕下和物品存放的地方不当等。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存在安全意识不足，他认为不止工人要有相关意识，展商、承办商、管理层等亦都要有安全意识，亦都要做好风险评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1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16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7点，升51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2跌6毫，盈富基金28蚊跌1毫，小米集团10.46升2.2，阿里巴巴210.2升1.8，友邦保险79蚊跌2毫，美团点评102.5升1.5，中国平安90.75跌3.5，信宇光学科技135.6跌2.3，建设银行6.62跌6仙。港交所252.8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8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3,79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42美元，卖出1,48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咁东区海底隧道较早前去香港方向啦，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油荔村。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都系较早前路面咧有障碍物，咁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世界花园一段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噶。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嘅挤塞影响。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是最赞。 圣诞快乐嘅子豪，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下。呵呵呵， 你系波城？ 我唔系波城啊，我系魔鬼啊！等我送啲好嘢过你啦，嚟嚟嚟，吸啖大麻就会令你好轻松噶啦， 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同埋容易激动啊嘛。 你点知噶？ 食大麻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餐。 咁弟弟咧？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平安夜，圣乐夜，就用和平歌声为我们的香港合唱出和谐的今晚夜。 电视节目《圣诞校园音乐会》微赛亚安歌，来自八间中学超过200人的联校合唱团，火拍本地歌唱家以及香港电台节日乐团倾力演出。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与你共度圣诞。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点解我哋笑呢？因为曾志豪咧戴住个雪人嘅头箍啦，头先佢一戴住 headphone， 佢将个雪人咧就压扁咗，而家成为 雪人融化了， 而家好似一个雪，而家好似一个头箍咁样，系啊，佢戴咗一个小头箍，系风头火势，今日真系要俾个赞佢，因为平时嘅甩甩漏漏嘅佢今日竟然俾我哋，哎呀！原来有另眼相看嘅、哦，原来佢都系真系为我哋两个拍档都系有一个心思喺度嘅，系喺度祝福你啊，圣诞快乐啊！我哋有请，今日都系着埋件新衫，真系坚靓仔，同埋有个雪人头箍嘅曾志豪。 其实点解我今年咧会觉得咁有信心呢？主要系因为一样嘢嘅。我哋年月渐长咧，开始送一啲同健康相关嘅嘢。嗱，你严格嚟讲，阿田嗰、那个即系颈按摩就固然系同健康有关啦。但系阿祖嗰个面部唔知咩放湿增湿器，难道亦都唔系因为而皮肤竟偷偷松了咩？如果佢仲系十八廿二嘅，我送唔到呢样嘢俾佢噶啦。嗱，所以咧，我身上面呢件咁嘅风褛，何尝亦都唔系因为年纪大咧惊冻啊嘛。所以原来咧，当你越嚟越有嗰个功能啊，又或者有一啲特定目标嘅时候咧，容易送好多噶。我谂咧，过多几年咧，我哋交换礼物嘅时候就话：， 多谢你嗰个包心刺到，你个鹿茸咧好补身喎。 系啊。就算咁老年纪，一样要送礼物嘅，最紧要开心啊嘛！平安夜，风露夜，唔系风骚，系风露啊！系不过今年冇得唱呢只歌啊！今年就八风败，冇错。其实今日咧，你如果听嗰个新闻嘅时候咧。可能你霎时间咧，你会有啲 get 唔到个真正意思啊！因为警方话咧，平安夜咧，尖沙咀就唔会封路。咁你开头谂嘅时候咧，可能你话：，唔封路系咪即系一件好事嚟噶？唔封路咪即系正常咯？但跟住你谂谂啊，唔系。其实每次嘅平安夜咧，呢一啲大时大节咧，都系会封路噶噃，真系风雨同路。我仲记得咧，以前咧读紧中学嘅时候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仲系呢个麻甩仔少年时代咧，人哋就出双入对，我哋几个咧即系冇着落嘅傻仔咧，就会由呢、這、一个即系旺角咧，沿住条弥敦道咧，一路就行去尖沙咀海旁，因为封咗路嘅关系咧，我哋就好似沿途咧同大家一齐喺度行啊，喺度即系唱下歌啊，又或者望下啲圣诞女郎啊咁样。系啊，這个就系咧嗰阵时候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即系有几年咧都系属于嗰啲叫做无所事事咧，就喺条街度流离失所咧，就系咁噶啦。啊，但系今年唔封路，即系话如果咧今年嘅小朋友咧就冇咗嗰种咧，即系由呢个旺角咧行去尖沙咀，一路行一路行嘅嗰种畅快，甚至乎我前几年咧即系。自己有埋小朋友之后呢，亦都係带佢呢喺呢条叫做圣诞巡游路线度呢，就一路行行行，哇，特别当你行到尖沙咀啊嗰啲柏丽大道嘅时候呢，沿途仲有好多人会有圣诞老人表演啊，有啲灯饰啊咁样呢，圣诗唱歌啦，亦都会喺路边度㗎。但 sorry， 今年冇，因为呢警方就话啦，佢哋评估个风险，就话呢封路呢比起唔封路呢反而会有更大嘅风险。於是乎呢佢哋亦都讲到明呢就唔封路啦。咁但係亦都唔会有大量嘅警员呢海滨度站岗。佢话呢几时会封路呢，嗱真係大件事。佢话如果有事发生呢先至会封路。佢话公共交通工具呢亦都会呢即係适当咁样去调整咁样。咁究竟即係话今年嗰个平安夜会系点样呢，佢话警方咧就因为有人问嘅，佢就话喂，咁如果咧你知真系有好多人噶嘛，如果人多得滞咧，真系行咗出马路，你谂下往年 佢点解要封路呢？唔系因为贪得意，系因为佢知道真系有好多人会出嚟，而如果咧净系靠平时嗰几条行人路咧，系唔够载噶嘛。所以以往咧封完路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咧大家就哇人头涌涌。咁但系今年唔封路，咁但系啲人系唔会少咗噶嘛？定系你谂住叫啲人唔出街呢？嗱，咁有人问咧，佢就话佢冇正面回应咧，就系话如果当大家咧好多人聚集嘅时候咧，佢话会唔会变咗非法集结？佢冇正面去回应呢个问题，咁你就有啲惊啦。喂，唔系嘛？咁我真系出嚟唱歌庆祝圣诞嘅，咁点算呢？嗱，阿 Sir 佢点讲呢？佢就话我哋能够分辨咧，究竟你系搞事定系唔系搞事嘅嗰啲市民嚟嘅，系唔系噶？即系我担心，因为其实以往咧，你都试过啦，佢去到吓、即系地铁站里边无差别咁样去执法嘅时候咧，啲人都话喂，你分唔分到噶？咁样佢就话唔系啊，嗰啲示威者乔装入咗去啲市民堆度咧，佢话电光火石好难分辨嗱，即系所以我真系担心嘅。咁你而家又话我会分到，之前就分唔到，咁究竟今晚仲有冇分呢 ？FUN 嗰个分啊，我系讲紧嗱，真系如果你话咧，大家盘住个心出嚟咧，喺希望咧就话，哦，会唔会平安夜咧可以俾到一个平静嘅夜晚大家嘅话咧？咁究竟而家即系警察嘅呢一个嘅事先张扬嘅呢一种嘅信号系咩信号嚟嘅咧？吓，可能咧。你从未试过平安夜咧，会咁集中喺平安两个字身上。好老实啦，以往你平安夜咧，你谂嘅可能就系圣诞嘅前夕，甚至乎有啲曳仔咧就谂，哎呀，平安夜失身夜啊！但系可能今年你会零零舍舍咧记挂住平安呢两个字。系以往嘅平可能系 shopping， 但今年嘅平究竟系咪会有平静咧？系咪真会有安全咧？究竟我哋今晚系咪真系可以唱？平安夜，圣仙夜，拭目以待啦！平安夜。风头火势，我都希望呢佢将我哋嘅即係圣诞礼物嗰啲善款呢捐俾有需要嘅朋友，因为呢真係嘅有好多人呢今年可能呢冇咁大嘅心情过圣诞呢，係因为记挂住喺香港仲有好多人呢受緊苦难㗎嘛。我哋多谢阿祖将我哋呢份心意呢就化成一个小小嘅圣诞礼物包呢，我哋希望可以令到喺香港呢即係受过苦难嘅唔同地方嘅人呢都可以得到一点嘅祝福，一点嘅平安。多谢你啊Santa Joe， 千祈唔好客气啊！你咁样赞我都忍唔住赞多你一次啦！你今年拣嗰啲礼物好有质素。 哎呀，何妨你都系一个 Santa Joe 咧！ 哎呀，唔好咁讲啦 ，Santa 全靠你，我哋唔系唔开麦俾佢啫， 自吹自擂到一月自吹自擂到十一点啊！ 我觉得 Santa Joe 呢个名真系俾你冠啊，真系好好啊，做得好好啊！ 大家都要将啊我哋嘅开心啊，即系圣诞节你已经系开心噶嘛，系咪？将佢传开去啊，话俾多啲人知，就算喺咩环境下都好，我哋都要揾帮自己揾嗰丝嘅欢乐。 系啊，有爱啊，同埋 呢一单新闻咧都几有爱嘅，好似阿田咁样讲，因为我要讲咧就呢个新田嗰个咧未有个特卖城嘅，你话唔系有爱嘅话，佢点会仲可以坚持得到啊？其实咧由佢开嗰一日开始啦，即系大家都会话，喂，真系死场嚟嘅，冇人去嘅，有啲铺头咧就试过租咗佢哋嘅场地咧，就会话，唉，交通又唔方便啦，人流啊近乎零啊，所以咧大家都打晒退堂鼓啊，又话咩会将佢接埋噶啦嘛？诶，又唔系，今日睇新闻咧就话呢。个新田嘅呢个嘅购物城啊吓，而家就变咗一个叫做慈善特卖场，系啊，即系听都未听过啊。佢仲话咧已经有一位嘅租户咧就咧租咗成3800多尺咧，作为一个慈善嘅特卖场，目的咧就系希望啊可以将一啲咧喺最近啊唔俾，即系佢就再租俾一啲嘅铺头啦，就将因为最近唔同嘅社会事件啦，导致咧可能销情比较惨烈嘅一啲嘅家电啊、衣服啊等等咧，就喺嗰度用一个特价嘅价钱啊，即系将一啲嘅货尾咧就卖出去，而且仲话主打系咩啊？佢哋要打造一个属于香港人嘅平价市场，而且佢哋嘅收入30%咧就会用嚟支持嚟住呢个租金啊、人工等等啦，其余70%咧就会捐俾一啲嘅慈善机构嘅咁样。 我哋聽到呢個時候咧，覺得咦，唔知係咪有一線生機？但我估大家都會即係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之前最大嘅問題係啊，佢有好多嘅地方啊，不過冇人去啊嘛。但係呢一個嘅租户咧，佢就話其實咧，原來購物城咧喺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人流咧，佢形容係好旺嘅，仲話咧餐廳咧有成七成滿座噶，可能係之前咧欠缺一啲宣傳同埋噱頭啦，先至未能夠咧吸引到市民嘅。佢哋希望咧今次就用呢個慈善特賣場咧，就希望新田呢一個嘅購物城啊，可以起死回生。咁啊，仲喺度咧希望啊，如果各界啊有唔同嘅朋友，你哋需要清貨嘅話，不如就打造一個慈善嘅特賣場啊，希望就可以咧吸引到多啲香港嘅朋友為你哋而設嘅一個平價市場。我聽到呢度咧，其實當然啦，我希望佢哋成功啦。咁大笪地喺度，你成日擺喺度冇人用，冇人去買嘢，咁其實都係浪費嘅啫，係咪？同埋佢哋今次點樣都係一個慈善嘅活動啦，我都真係好希望佢哋成功嘅。不過咧，我又覺得幾特別嘅。喺半年之前咧，我諗大家好少會聽到一啲嘅購物城啊、購物中心啊、商場啊，會係主打一樣嘢就係屬於香港人嘅一個商場啊。因為我哋行親唔同嘅街嘅時候咧，通常會見到啲乜嘢咧？啊，我哋會見到啊，係有好多商場噶，好多名店噶。仲要你睇到咧，每個商場都係嗰啲名店，賣嚟賣去都係賣包包啦、賣藥啦、賣化妝品啦。咁可能你就會話啦，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呢啲商場啊、呢啲購物城都唔係好為我哋而開嘅。但係呢半年咧，慢慢尤其是呢幾月啊，聽得越嚟越多，就有朋友話好想咧打造多啲咧為香港人而設嘅商場，為香港人而設嘅品牌。各样嘢，呢一样嘢反而成为咗一个 selling point， 即系一个卖点啊！唔再系嗰啲乜嘢名牌啊，一模一样嘅嘢。喺呢个时候，我真系觉得啊，香港人啊，终于变得比较重要啦。因为嗰啲商场终于开嘅铺头系为我哋而设噶。呢个嘅新田特卖场，我唔知佢会唔会成功啦，但我会话，如果大家可以开始了解到更加多，就系、是。其实我哋香港人住喺香港噶嘛，你哋买嘢嘅话，点样可能我哋除咗游客会买之外，我哋自己人去买嘅机会都好大嘅。揾多啲特色嘅地方，其实可能啊呢、这个就系唔同商场啊可以有一丝希望嘅原因嚟噶。风头火势，今日咧就系平安夜啦。首先要祝呢位嘅拍档咧今晚平平安安。点解啊？因为佢今晚已经上机啦。希望你有个愉快嘅旅程，提早同你讲声圣诞快乐啊，桂花田。 多谢多谢，我都好期待未咁多年嚟都未试过唔喺香港过圣诞嘅，系啊，同埋元旦嘅，希望都可以有个愉快旅程啊！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啊！圣诞假期玩得开心啲，食得开心啲。咁啊，头先我哋咧喺后半个钟头咧交换礼物啦。经过多年嚟买礼物同埋了解对方嘅需要，今年我哋风骚三宝咧都为对方咧拣咗份好合心意、好有心思嘅又有意义嘅礼物啦。仲系冇过分包装，真系咧俾个赞豪仔。同埋早早啊，嗱有一项嘅英国调查发现咧，佢话全球有三分二嘅消费者咧会帮衬社企啦，同埋专门处理环境同埋社会问题嘅商户。咁啊，佢话旧年咧有近咧三分一嘅英国人咧就买咗一个较低环境成本嘅礼物。咁38% 嘅人咧就会觉得咧，哦，原来买呢个道德来源嘅礼物系好重要嘅。佢话因为咧呢近呢十年八年咧十几年啦，全球啊都讲紧啊环保嘅重要性啊，所以大家咧都希望可以喺圣诞节能够是减费的，是啦，减费的意思是真的不要制造那么多废物。不是说哎那你不要交换礼物了，又不是，我们都要庆祝我们一些节日的，都希这个节日都会带来大家开心的，但是不要买那么多真的没什么用的礼物咯。是啦，也都呢即是也都希望呢零售商呢可以呢尽量买一些呢是比较实用啦，比较可以用到的东西，就不要同埋不要过分包装啦。咁大家呢也都对呢即是收到一些没用的圣诞礼物呢已经开始讨厌啦。咁啊，佢话咧有推广社企产品嘅购物网站咧，佢话更加好犀利。哎，喺呢个网购上面咧，佢话咧即系都已经系好多生意做咗啊。佢话咧，因为咧，佢话主打咧良心嘅产品嘅圣诞礼物咧，好受欢迎，认为咧即系嗰啲商家咧受到即系正正受到咧即系呢个叫做压力嘅，因为即系有啲系过分包装或者真系买嚟冇乜用嘅一啲叫做圣诞礼物咧，系其实即系已经唔系大前提啦。咁系希望 望咧喺呢个圣诞节，大家咧都系可以收到一份合你心意，而且有啲意义嘅一啲圣诞礼物，同埋真系嘅可以唔包装嘅就唔好包装，就咁直接去攞一啲屋企现成有嘅包去俾朋友啊，送俾佢，大家咧都系一件心思，都系有心意噶。 系啊 ，the war is over now， 我哋都希望系啊，已经系打完仗啊吓。喂，一间咧真系可以预告下咧。咩天就 系 飞啦嘛，我琴日见到有单新闻咧，真系同佢好啱嘅。 即系咩啊？和你飞咁样啊？ 佢真系唔系啊！佢话咧有啲古怪乘客咧，佢过安检嘅时候咧，做咗啲古怪嘅行为出嚟。 哦，好想知喎、啊！咁啊，天你学啦，唔好出丑啊，知唔知啊？ 因为啲性格好似我头先嗰种谂法噶。啊，系咪可以用呢个方法带相机啊？真系啊，翻嚟讲少少啊，新闻之后继续风吹快活人。 双位数百分比的回落，可能不足100元就可以组团出发。而由于绿色本地游涵盖的景点广泛，他认为业界会自行调节，分散到不同地方。王俊达说，今个圣诞出游人数和预期差不多，和去年相比就跌一至两成。而本港酒店的房价近期大幅回落，希望带动来港旅客的意欲，但估计难以回复到修例风波前的水平。油麻地昨日一个半钟头之内接连发生抢劫案。油尖旺区议员林建文说，近期当区治安相当差，质疑警方说要应付示威者而减少警力的讲法，认为警方在处理近期多宗劫案有如束手无策。林建文在本台《千禧年代》说，近月军装警员在街上巡逻的情况几乎绝迹，批评警方在处理风化案、违例交通等有如视若无睹，质疑警方制造无警时分。他说，昨日两宗抢劫案发生之后，有向当区的警民关系科查询，警方回复他说，虽然未恢复警员行孖必，但月初开始有以小队形式到风险较高的地方，包括是金行巡逻。他相信警方取消行孖必可能跟市民对警方的观感有关，但强调要防止大型劫案就要高调巡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21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4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2，升1.4；阿里巴巴209.8，升1.4；小米集团10.5，是升2.6；友邦保险79.25，升5仙；美团点评102.9，升1.9；中国平安91元，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36.2，跌1.7；建设银行6.62，跌5仙；中芯国际11.36，是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081，瑞士法郎7.927，澳元5.387，加元5.919，新西兰元5.164，欧元8.63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8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379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97美元，卖出14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返启祥道由于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啊，去返观塘道呢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提一提你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同埋部分嘅轻铁线咧都会提供通宵服务噶。咁另外由下昼两点钟开始，警方会视乎现场情况啦，喺中环嘅兰桂坊一带实施封路啦，同埋改道措施。皇后像广场啊，由今晚嘅八点钟开始，部分嘅遮打道啦，同埋雪厂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啦、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圣诞节咧，我最想同一家人咧做一出圣诞舞台剧，咁啊，梗系耶稣出世啦！点解啊？我可以试下做马槽里边嘅 B B， 再次感受俾屋企人包围嘅温暖啊！ 嘿，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唉， 点啊？ 哎呀， 点啫？ 个肚好似好滞咁啊！ 梗系啦，你食咁多肉又唔食菜，你知唔知啊？全谷类食物好似糙米、红米、麦皮同埋全麦面包，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帮助预防便秘、稳定血糖水平同埋增加饱肚感噶。 咁点啊？依家食呢啲啊？ 仲食？唞下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哎，我哋要继续炫耀，我哋收到圣诞卡啊， 系啊， 好感动啊， 好多 听众 都送咗圣诞卡俾我哋，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系啊。 不过呢度有个圣诞卡咧，佢直情叫我话咧，叫我打电话给我咁样。 系啊，佢好得意啊，即系佢透过一张圣诞卡，跟住我要联络你啊。 系啊，好得意，佢系俾晒我。 就系想问下你咧，嗰件三件可以御寒嘅， 冇错，件底衫咩牌子？ 系喎，讲一世啊，我哋都唔完啊，真系。喂，好快讲下咧，嗱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啦，因为佢个安检都几好玩嘅。佢话咧，内地咧就公布咗咧，佢话有好多人咧，即系系啊，就过海关啦，即系无论系讲紧飞机定系高铁咧，佢话都有啲试过有奇离嘢发生。咁佢话咧， 有个最新嘅例子咧，佢就话啱啱喺即系16号咧，即系早几日嘅时候咧，佢就话咧有一个女子咧就由咧即系海南岛三亚嗰度咧就要去呢个石家庄，咁咧当佢搭飞机咧通过安检嘅时候咧，咁啊有人身检查啫，譬如话你企上嚟啊，递高只手嗰啲啊嘛。咁咧佢就话啦，嗰个人咧无论问佢咩都咧，譬如话你可唔可以递嗰只手啊？你唔系唔系，系啦，佢全部 我递唔到， 佢全部咧都冇点讲嘢，即系可能话你去哪干嘛啦，去几天啦咁样，佢一句都唔讲。 系咪语言不通啊？ 唔系内地人嚟噶，佢、都系大家即系自己同胞咧，佢净系点头岌头啦，即系咁样啦。跟住个安检人员就觉得好古怪啦，做咩佢一句都唔讲啊？即系 唔会应嘅。 系啦，哪怕系可能讲一句，佢就话啊系咪呢度啊？即系一啲应对咧都冇嘅，真系点解咧？ 哦， 同安检有关嘅，点解咧？ 安检有关系 啦，搞乜嘢？ 即系话嗰个， 因为我估佢带咗啲违禁品含住喺个口入边度，佢一擘大个口讲嘢，佢就会出事啦。 今次道理中咗啦， 耶！ 喂呀， 含啲咩？ 含金啦， 佢含嗰样嘢，我真系觉得哇，你真系含 宝钉 啊！唔系可以玩猜测我是谁，同一个成语有关嘅。 哦，系啊， 系啦，即系话人哋咧， 含辛茹苦噶啦。 系啦，嗰个成语系咩咧？第二个 tips， 第二个 tips， 表面上咧就好好人啊，其实啦，总系成日害人噶。 少女藏刀， 藏咩？ 刀， 戒刀， 藏咗把折刀、水果刀， 水果折刀，个口好大， 仲要麻烦你度一度啊，七厘米可接式嘅水果折刀， 七厘米七 cm 又唔系好大啫，一只手指咁到， 只手指喺里边， 一只中指咁大，哇，又真系 含咗喺里边，佢搞咩啦嘛？几咁 危险？ 系啊，佢 为咩以身试法咧？嗬， 系啊，嗱，最无聊系咩咧？你话原来佢系一个恐怖分子咧，即系都仲要解得通，因为如果佢 系 恐怖分子嘅话咧，佢想做不轨嘅嘢咧，佢就梗系想避开啦。 佢唔系又谂住切月饼啊嘛？ 但系最惨系佢唔系切乜都唔紧要，最惨系啲人 切乜都紧要噶， 唔系切乜都唔紧 要噶。 啲人即系安嗰啲保安人员问佢你做咩？你做咩收埋多咗刀啊？喺口度系咪想做咩？真系笑到藏刀。跟住佢就话：哎呀，大哥，因为我懒得做托运啊。佢懶得咧就做托運，因為啲刀可能唔可以隨身帶上去嘛，你要擺落行李嗰啲啊嘛。佢又覺得咧，佢隨時想用，咪行李得嘅。如果你擺嗰度應該可以， 即係機艙 啊嘛，托運啫嘛。佢話佢就唔想啊，係咪可以托運啲刀？ 真係唔知 水果刀可能得㗎嘛。 嗱，佢呢個都唔係水果刀，我諗佢呢一個如果係七 cm 嘅話， 七 cm 可接式嗰啲，即係 萬 用刀嗰啲咯。 係 啊，佢就話咧，總之佢就因為咧懶得咧即係托運啊咁樣咧，係嘅，因為職員。咧就叫佢扮托运就得嘅， 系 佢就唔肯， 系 佢咧就话又唔肯抌，佢就含咗个口度， 何苦要咁样咧？ 佢觉得咁样系过到关嘅， 哎呀， 真系好嘢嘅， 你咪无私演件事啦，系咪先？ 系啊，同埋我唔明啊，如果佢过 X 光嘅话咧，冇理由嘟唔到噶嘛，系咪先？ 咪可能咪就因为嘟，所以就嘟咗，跟住就喺度攞，咪要啊！你而家张开手啦，跟住咪攞个嘢做下你格拉底啊，嗰啲咁样嘅大髀啊，啲裤袋嗰啲位嘅，但系就嗰啲冇响一去到你个嘴， 唔系，因为通常，因为一通常扫嗰个膊头下身即系下面，好少我扫 你个 头 咯。 好啦，跟住咧落嚟咧，我觉得完全系咧俾个 tips 你，全部都系咧国产007嗰啲桥段嚟噶。 你 咪以为佢系一对皮鞋，其实系一个风筒啊嘛。好啦，佢话咧今次喺高铁，佢话咧就有人咧就大举检获咗啲历年嘅奇形怪状嘅案件咧。就例如第一，你而家眼前咧就 系 一只哇手工精美圆咕碌咧金光闪闪嘅一只捞， 佢 嘅手表。 咁 佢实际上系咩嚟噶？ 实际上 系啦，我唔系话国产零零七咯， 废废地噶，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佢系违禁品嚟噶， 违禁品嚟 嘅，佢因为咁样俾人破获咗，就话即系嗱，俾个 tips 你咧，佢而家检获嘅一系列违禁品，嗰啲安检人员都话何苦你要咁做咧？你真系特登系挑战我哋噶，你特登用呢啲咁样嘅包装。 OK， 佢嗰只表系有镭射嘅， 镭射嘅唔系， 即系发强发出强 嘅 会光嘅， 哇！咁会袭击嗰啲人 嘅，唔得咯，咪所以违禁品啊嘛， 射爆人嘅会， 咁你有违禁品啊嘛， 唔系， 佢个表面咧就系即系个表啦，金色咁样啦，入边咧系藏有毒品嘅， 唔系 咁夸张， 嗰只违禁品咧好日常生活嘅，只不过因为你系唔准带上去火车或者飞机咁解嘅啫， 有啲咩可以唔带都带又咁细， 系咪系刀啊？系咪利器嚟噶？ 火机。 手机唔可以带相机嘅咩？ 佢唔可以随身携带嘅。佢话喺高铁嗰度咧， 高铁系唔可以嘅，高铁个都唔可以噶。 佢话唔准随身携带咯。 机话好似 一个咯， 系啊，佢呢个就系高铁嘅，就唔准咯咁样。咁于是乎咧， 火机系啊，摆多只 标型， 唔系啊，即系话 佢本身嗰个火机咧系一个标型设计，佢嗰个做法系点样咧？个标面咧， 我以为佢仲 佢可以拨开噶，佢唔系收埋噶，佢拨开个标面咧 就揿嗰只叉， 系啦，就咁样嘅，系啦。 咁有呢个科技都几得意。 好啦，跟住第二个。一个女士嘅嗰啲长嗰啲银包，系啦，有个扣咁样嘅长银包，佢表面上一个女士长银包，实际上 佢 即系摆咗其他嘢入去，佢改装咗啊， 改装 个银包， 唔系即系本身都系 为咗要过关，哇，搞咁多嘢嘅， 唔系应该系嗰啲有趣产品嚟噶，系啊，佢本身都系 咁 样噶。 咁佢里面内藏咗啲咩？系啦，违禁品系咪？ 系违禁嘅添，我真系谂唔到。 呢个有刀。 好啦，我开估啦。 我有冇想估啊？ 我估多次啦，长银包一打开，跟住个安检人员望住，有冇搞错啊？即系有冇咁需要啫？真系有冇？咁需要啊！ 烟仔 嘅 friend， 哦， 都系火机， 我都系火机，点 啊？ 唔 系 咯， 好第三样，名车车匙，名车车匙 系 一打开咩嚟嘅？ 刀仔， 都系火机。 系啊，你再讲啊， 呢个 火机，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一个着到暖粒粒嘅 B B 喺度瞓紧觉，真系 B B 嚟嘅。系啦，仲要包晒嗰啲被仔啊，有埋个头粒帽啊，咁样咧。 有十个电话喺里面啊！ 一打开个被仔系咩啊？ 哦， 火机 都系火机， 就唔啱，今次啱啦，哥啊！ 系啊， 你啱咗。 其实我想问，我喺度谂咧，即系除咗你即系嗰啲明知道系唔可以带相机，譬如系毒品啊、武器啊嗰啲之外咧，啊火机估唔到原来即系。哇！但你收埋喺个 B B 身上面度， 唔系啊？问题系嗰个设计版不一，佢唔系摆喺 B B 嗰度，系嗰个设计系一张包皮咁样。 唔系啊，嗰个最尾咧，佢特登住咧，佢特登窝藏喺自己 B B 嗰度。佢话原来 B B 嘅包皮咧收埋最多嘢噶，收埋个火机又有啦，刀又有啦。试过咧 ，B B 点算啊？ 最离谱系试过咧喺 B B 个兜嗰个兜帽度啊，收埋咗一只咧活生生嘅刺猬啊！ 黐线噶！你跟到个 B B 点算啊？ 我完全唔明点解佢要咁做啊！真系，不过可能个 B B 件个就破开咗啦，可能嗰啲衫摆埋一齐啦。 系啊，可能佢即系 都可能系嘅。 你小心啲啊！ 咩啊？ 你今日挂颈嗰个咧？ 系咧，你嗰个挂颈。 啲安检人员听到我哋做节目之后，火机一定系火机。 等我拆晒啲嘢出嚟睇下有冇火机先。 你话咪真系咁有需要啊？有冇咩都系火机啊？ 佢中意抽烟啊嘛。 咁样，但系嗰件事系佢哋会花心机去制造呢类型嘅产品，呢一个真系估计唔到。 我觉得银包火机个一绝嚟噶，佢咁大个银包打开嚟点火啊，大佬！美丽女子，乱动定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真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骚似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 ，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我写首相恋的故事，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动定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八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没意。真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骚似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 ，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情痴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快多士，回望波打打 game 杯睇电视。 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管电池，满脑提示，冷风扫似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 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仲有 Mark 哥都话我知， 真系一个年代， 系啊 ，Batman 由头到尾都喺度喎， 系啊，冇错冇错， 佢最长青 啊， 系啊，城市猎人啊，哇，呢、這个真系九十年代刘德华，仲系孟波，但系其实最近即系呢一年咧，好似话城市猎人咧，佢又有翻个即系纪念特集咁样出翻嚟噶，系啊，佢仲同某一只表咧就 crossover， 系啊，好劲啊，咁话个表壳咧嗰啲指针咧就用嗰个子弹壳咧做嗰个指针，跟住后仲会有咧。譬如佢咪开咗个窗口俾你睇嗰个唔知日期咧，就变咗子弹窿咁样咯。系、啊，即系又唤醒翻咧我哋呢啲 uncle 嗰啲记忆啊，真系。 系啊，同埋佢呢句歌词咧。除咗食快多士，一於令佢 Nike， 一於令佢 Nike， 呢個真係嗰個年代，大家你 Nike 唔 Nike 啊？ 係啊， 唔 Nike 我， 係啊，即係兩個字我先。 而家真係冇唔記得咗呢一個字添啊！ 而家只不過係我哋唔講埋個尾音啫嘛，而家都要唔該俾 Nike 我， 但係俾咯，即係唔同咗啊！ 係 啊，睇到有個新聞咧，我都覺得真係唔同咗啊！我哋好少講娛樂新聞噶嘛，但係琴日有兩單娛樂新聞咧，我睇到嗰陣時都嚇， 好啊， 會咁嘅咁樣。 係請講 第一個。亚视啊，首先原来仲有嘅，即系啦，即系但系好少唔知道，即系去咗边咁样咧，成日都 网睇噶嘛， 系啊，但系佢咧，琴日咧就宣布啊，有一个新嘅副总裁啊， 系，我睇到 林文龙啊，即系平时我哋睇佢咧拍剧嗰位林文龙咧，佢突然之间咧就做咗呢个亚视嘅副总裁， 冇错， 仲话咧喺嚟紧呢个一月咧就会做呢个新嘅岗位咁样噶啦，即系睇到呢个阵时咧，我开头见到嗰啲即时新闻啦，就话林文龙做咗亚视嘅副总裁，我仲以为系同名同姓啦，即系通常系做开行政啊、半幕后嘅嘢。我突然之间就跳咗去做呢个位，我都真系拗拗地头啊，原来咁样嘅咁样。 咪即系等于嗰啲运动场上面咧，嗰啲名将啊退役之后咧，一系就做，一系就做教练。如果再高级啲咧， 教练都好成理成章啦。 系啦，教练有阵时如果譬如 Michael Jordan 自己攞钱买埋球队啦，咁有阵时都会俾人委任做 CEO 嘅。Magic Johnson 都试过。我哋而家咪唯有觉得话劲啊，真系咩望夫成龙啊， 系啊，都望嘅，即系始终本身亚视同我哋，即系大家都即系都叫做睇住我哋长大就睇住佢噶嘛，佢都有讲到过，佢就话咧都承认啊，呢几年咧即系公司啊嗰个财政系比较空洞嘅，但系而家咧就话亚视个财政好健康，因为咧平时你讲亚洲电视咧，你唔会净系喺度谂咧就系佢有啲咩节目啊，成日都会谂咩啊几时换老细啊，或者系个财政系点啊咁样， 要炒几多人咁啊，即系之前嗰啲负面嘅消息都好多吓。 但系佢就话咧呢一个阶段咧，大家就唔需要担心佢哋嘅财政系非常之健康啊，佢仲话。咧好清楚入边嘅一点一滴，佢都要咧就系说服自己去出任呢个位，因为咁样咧先至可以说服咧身边嘅有志者同佢一齐行啊，希望可以重新建立亚视咁样。 我想话咧，嗱，因为佢已经冇咗条频道啦嘛，吓，即系电视咁，佢有冇得可以即系佢嘅即系个目标会系希望可以争取翻嗰条频道上翻电视？ 嗱，呢个就冇讲到，但起码有一个目标咧，就系话咧希望咧可以嚟紧有多啲自家嘅制作啦。其中一样嘢咧，希望可以出年咧推出佢哋自家制作嘅剧集嘅，咁大家都多个选择啊。 但系又 嗱嗰边商咧，咪话大台炒好多人噶嘛。咁呢边商咪可以过翻呢度去做继续工作咯。 唔系，但系你有冇发觉有样嘢就系佢亚视都唔揾翻亚视嘅兄弟翻去做亚视嘅副总裁。 嗯， 哦， 系咪？ 咁都系讲紧嗰个资源好紧要噶嘛，你明唔明啊？嗰个钱啊嘛， 咩关咩事？咁有好多以前亚视啲艺员噶嘛， 好适合做副总裁咯，我哋唔知啫嘛。 即系如果我啲亚视人咧，我就会谂啊，点解咁多唔揾我咧 ？A 记同学会有好多人噶， 系噶，都系噶。 我哋一数埋一扎影相， 可能就要带多啲新嘅一啲嘅谂法入去咯。 系啦， 咁我哋都想多个选择噶。 即系我首先即刻谂咧，你话如果都系似嗰啲管理层咧，即系戴住副眼镜啊，然后攞住个西装出去行嚟行去咧，我即刻谂起阿陈启泰咯。 系咪啊？ 系喎， 系啊， 佢其实亦都仲啱 嘅。可能跟住咧，你见到陈启泰，又会即刻谂翻起，又做百万富翁啊咁样。 唔系，同埋佢好适合，我觉得佢好适合做副总裁呢啲位，因为点解咧？去到最后，老细，我哋最后决定 系 最后答案，真系 使唔使打电话问？ 点样？系啦。 真系咁样行个 show 真系咁做。最后答案， 我想问佢出嚟呢个副总裁咧，系邀请佢啊，定系佢自己加入啊，定系咧？ 咁当然系人哋邀请佢啦、 啊。你觉得会系点样咧？ 唔系，我即系 自己敲门，你要唔要副总裁啊？我就想做副总裁啦，正嗰个我都唔做啊。 佢会唔会即系话，譬如我唔知啊，我以为佢会入股，即系拎咗好大嚿钱，跟住话我一齐嚟参与一 齐玩。几样嘢啦，咁但系起码佢而家呢个有个好消息啦，因为佢系一个熟悉嘅电视人物咧，佢加入去之后咧，你起码即刻有翻啲谈论度， 即 系 有啲 热度， 同埋唔系咁样嘅话，都唔知原来佢哋又选亚洲小姐啦，佢哋亚洲小姐一届系选几次咁样啊嘛， 系啊，咪之前好似讲咗， 系啊，可能嗰阵时咧选香港区代表啊，而家咧就同其他区域嘅代表咧比一比，但系跟住琴日嗰个新闻就，我呢单呢节咧，一个都冇讲过亚洲小姐嘅选举，成日讲阿林文龙。 系啊，咁起码大家知道。 同埋可能佢想模仿咧，就系当年可能系陈志云咧喺 TVB 嘅时候，佢都变成一粒 star 噶嘛， 系啊， 系咪先？即系嗰阵时你永远一谂起佢，已经佢你觉得佢已经系一个 artist 咁样咧，系已经系成为新闻一部分啦，系啦。咁可能佢而家又想仿效呢招 啦，系啦。但系佢就有个新嘅岗位啦，同时间我有两单娱乐新闻咗噶嘛，呢个咧又嚟得几突然。徐子珊 系 啦，即系之前都知道咧，佢就去咗读书啦，又读呢个珠宝设计啦，又读心理学啦。佢琴日咧就喺一个嘅报章度做咗个独家嘅访问，咁佢就话咧会退出娱乐圈。 系啊， 即系呢个又嚟得几突然咁样。系啊，佢仲话咧谂住咧就卖咗香港嘅车啊楼啊，如果啱价钱嘅话咧，想去欧洲嗰方面度生活同埋发展添。系呢个又嚟得几突然。 但呢个会唔会似系咧？即系你嗰啲叫做咩啊？再进修咧，先至再更上。 系啊，先睇到一个世界，原来可以好大好大。 阿士系边个咧？阿法拉啊， 系啊， 好熟噶嘛，法拉 啊， 佢都系 噶，同埋 佢都系嗰阵时仲直情讲到，喂，佢真系如日中天噶， 真系啊。 咁但系跟住佢就走咗去美国嗰度读 四年嘅一个嘅即系 drama 嘅课程啊，即系都好欣赏佢。 跟住佢又拍到嗰啲电影啦，咁跟住结埋婚啦。 嚟紧啊，去嗰套外国嘅电视剧系同 Nicole Kidman 一齐合作， 犀利 啊！咁阿子珊咧，佢就话咧，即系。都有掙扎過㗎，但係佢發覺自己真係好中意讀書，之前又翻學啊，又拍劇啊，咁啊好辛苦。嚟緊咧，希望咧都可以繼續進修啊，可能讀多個博士咁話。 我哋使唔使都試下咁樣做啊？ 點做啊？ 但我未有影得識。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平安夜，亦都是反修例事件之后的首个平安夜。本台向香港同九龙区共10间酒店查询晚市自助餐，价钱由700多元至到1500多元不等，其中3间已经订满，亦都有个别只是剩翻户外和近门口的座位。部分酒店的首轮自助餐由下午5点起供应。另外，湾仔卢压道一间提供圣诞大餐的餐厅负责人方先生说，近日的社会气氛相对缓和，营业额有所提升，为了吸引客人光顾，他们延长圣诞大餐的供应期，价钱同往年一样，但预期今晚的生意额会较去年少一成。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话：，今个月初开始，社会运动稍为缓和，市面大致平静，酒吧明显系多咗客流同埋订台。至于圣诞档期，张素薇话：，今晚平安夜餐厅一般只系得大约50%嘅订位。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午市的情况就好过往年，见到客人希望特别日子外出用膳，但避免在晚上外出。他说好彩有午市补救，整体兰桂坊的生意较往年下跌2-3%。张素薇又说，兰桂坊每当有大型节庆都会实施临时封路和人流管制措施，如果发生特别事故，有关部门要根据守则和法例按照专业去处理。中日韩三国领袖在成都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总统文在寅一同出席。外界预料会谈将会讨论各国加强合作、保持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以及朝鲜半岛局势。 三名领袖朝早一同出席工商峰会，李克强致辞的时候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谈及中日韩关系。李克强说，《三国演义》所讲的是中国内部纷争，不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国与国的关系。他表示，中日韩没有好像《三国演义》之间的误解，并不想利用里面有些你争我斗、以虞我诈的办法，但是《三国演义》里面所显示的智慧、显示的诚信，这个是三国之间愿意共同吸纳。李克强说，冬至已过，春天即将来临，期望中日韩三国打造更加厚实的合作基础，共同面对所发生的挑战。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圣诞贺词，强调和谐和和解的价值。白金汉宫发表英女王两段讲话摘录，内容提到二战诺曼地登陆75周年，讲述耶稣的生平和和解的重要。片段在温莎堡拍摄，93岁的英女王和98岁的王夫爱丁堡工作一起。他说，在这场决定性战斗的75周年纪念日，对这些本住真正的和解精神、立场不同的人，通过抛弃过去的分歧共同前进、付出巨大代价赢得的自由和民主表示敬意。他又提到，本住信仰和希望迈出一小步，克服长期和根深蒂固的分歧，从而带来的和谐和谅解，道路并不是那么畅顺，而今年或者有时会有些碰撞，但是就可以改变世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8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5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4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4，升6毫；阿里巴巴210.6，升2.2；盈富基金28元，跌1毫；小米集团10.5，升2.6；美团点评103.3，升2.3；友邦保险79.15，跌5仙；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1，跌8毫；中芯国际11.46，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1点，跌19点。港金现价报13,82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81美元，卖出1,48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中环湾仔绕道啦，去翻中环啊，咁啊近住文宝街啊，即系中环出口嗰度啦，近住文宝街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噶，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文宝街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呢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慢车。不是新界啦，荃湾路去返葵涌道方向近着丽景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司机。 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英雄。各位年轻的朋友，依家佳节就到啦，记得要同毒品 say no， 睇眼唔剔嘢。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睇眼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赞。 咁自己咧？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Era 肥仔， 我心中的小怪兽 就是何宗耀，你不要被他外表呃了，好像很可爱，其实他入面内心很邪恶的。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啦。 我们是 Era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这个圣诞边度都有风 show， 听风 show， 听风 show， 风 show 快活人， 曾志豪、 桂花天， 仲有王耀祖， 嘿，听风 show。 阿天都唱一次咋？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返光亮㗎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读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囉。 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㗎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㗎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又嚟啊，又嚟啊！ 生活小确幸 啊！今日我哋有呢个圣诞嘅特别版啊，同时间大家咧上到我哋呢、這个面书上面啦，都可以见到我哋点样将呢个小确幸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系啦，今日咧阿田啊，即系以佢自身嘅困难出发 嘅。啊，系嘅，因为咧唔知点解近排可能咧拎得重嘢多啊，买咗好多嘢翻屋企嘅时候咧，哇！咦，突然间肩颈啊咁样喎。 系冇错。你琴日拥有我啊嘛，琴日我帮你捻过，真系即刻送一送。 琴日咧真系俾阿祖祖咧捻过咧，嗱真系同佢捻过， 系死过 咁啊！ 又俾阿明明咧话佢又系咧就好似你咁样呕大 你 咧， 任督 跟住我今日松咗好多啦。 Okay. 不过咧就系、是、因为咧而家咧啲都市人咧好多时咧肩颈痛啊，咁咧坐喺度对住个嘅 mon 喺度打又打机啊，又睇书又剩咧咁样，所以咧就有一啲动作咧，其实可以教下大家咧，点样可以咧令到你嘅肩颈松弛嘅。 系啊，好啊，其实你好有呢个需要系咪？喂，你拧过少少俾大家睇下你个头箍有几衰啊？ 你睇下几靓， 唔系啊，你惨啊，嗰只啤啤熊。 有雪人喺度噶，系啊，雪人喺度噶。Hello， 雪人都有肩颈痛嘅问题啊，佢都要做运动啊。 雪人融化了啊， 系啊，安心服用啊。 其实咧，佢咧话咧做一啲肩颈运动咧，有四样嘢原则咧系需要做嘅。第一，佢咧就系咧。最重要就是挺胸收腹，你做嚟睇下。 你今天做示范啊，你啊，曾志豪啊， 好，挺胸 收腹， 唔翘脚， 跟住唔翘脚， 好。 跟住咧就将，唔系啊，即系佢唔系而家唔系开始做呢个动作啊，系讲紧话俾你有四个条件，大家要做嘅。 哦。 咁啊就系咧，跟住咧就将力度咧分为一至十级。 哦， 咁跟住咧就系咧，佢系松颈拉筋嘅力度咧，就要有七度咧，之先至咧有效果嘅，系啦， 七 度，系啦， 见到我 啦，你啊，即系你，你只要自己得啦 ，OK， lucky seven， 系啦， 七度。 咁跟住咧，佢就拉筋期间咧可以自然呼吸嘅，就唔使闭气，又唔使呼气咁样嗰啲嘅。 呼吸系好紧要啊，冯生，所以拉筋你记住咧，你一定系呼气嗰下咧，你会可以拉得更加尽嘅。 啊，系咪？但系佢呢个我头先即系我呢段咧，佢话可以自然呼吸，唔使跟翻嗰啲咩。啊，嗰啲咁样话，跟住咧佢就话每个 系啦， 佢话咧呼诶，佢话拉筋嘅动作咧最紧要维持两分钟。佢话咧如果真系咧即系话啊，我撑唔住啊，两分钟。佢话你可以减啲，慢慢减啲，减到你自己 OK 为止嘅，就唔好夹硬嚟。佢话夹硬嚟咧会物极必反嘅。 知道， 冇错，冇错， 系啦。 咁 个 动作究竟系点噶？ 动作就有请你做开瑜伽嘅黄耀祖， 又系我， 我做咯， 你做啦。 喂，同埋我提醒你一句咧，因为咧我哋做身体松筋嘅部分嘅时候咧，特别颈咧好紧要嘅，所以咧千祈咧，如果你之前系冇做过热身嘅话咧，任何颈部嘅动作咧，你唔好咧太急， 系， 同埋咧唔好谂，唔好扯得太尽， 系， 即系要慢嘅，即系咧宁愿慢咧都唔好太快， 系 啦，同埋咧你唔好谂住死力，不如拧过去啦，咁样慢慢嚟，因为好多时咧，如果你已经要做颈嘅运动咧，你一定系硬咧，可能你话喂我拧我都拧到，不如夹硬啦，千祈唔好， 唔好啊，真系， 宁愿慢慢，你可以分几次嘅，因为咧好神奇噶，你第一次咧拧得一度咧，你以为冇用啦。但其实你做咗咁上下之后咧，再过多几分钟，你再拧咧，你 系 慢慢会拧多啲，唔好一嚟咧就我要180度，咁就恭喜发财啦。 咁你就要 即系如果你要即系回翻嗰下咧，其实真系可以试下咧用呼吸去帮你，譬如你吸咗气之后，你要 想 拉 我想你件衫着翻灯先， 系好，我想睇你着灯啊，好搞笑啊，真系系啊， 亮灯 精湛精啊。 即系我头先讲到咧，如果你要呼气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你就用你嘅呼气嗰下，呼，其实系可以咧帮到你拉到尽啲嘅。 咁 好似熊仔咁讲，唔好太用力噶。 咦？如果要呼咁，咪要唱埋呢只歌啊？呼啦啦呼啦啦啦，我的肩，呼啦啦啦啦啦啦，我的颈，来日结束不要拉到。 好嘅，嚟啦嚟啦嚟啦， 咩点？系要点？翻个录制。 哎呀，对唔住，我头先谂住戴咗 headphone 就会。带翻我个 ，OK 啦，啊，而家做几样我哋嘅肩颈运动， 好 啦， 嗱，首先咧，嗱，大家要 等我嚟啦，等我嚟啦， 咩啊？ 我哋两个一齐，你可唔可以兼顾到咁多嘢啊？你 我可以嘅， 好嚟， 我使唔使除衫啊？ 唔好啦，呢件衫几靓， 送俾你嘅圣诞礼物，着住啦， 好啦。 嗱，首先咧，嗱，即系咧，要挺直嘅，嗱，系啦， 坐喺度做就得噶啦， 坐喺度系 OK 嘅，各位观众， 坐喺度咧就要挺直啦吓，咁跟住咧就双脚要踏实嘅，要脚地系啦， 双脚平放地面。 系啦，跟住咧，举起你嘅左手， 左手举起呢度，系啦， 哎，系啦，挥手举，左手，左手。咁跟住咧，然后咧就 用手屈喺背脊 后边，系啦。 咁你就右手咧可以搭住佢嘅左踭嘅。 O、okay, K， 即系嗰、那个哦，即系咁样拉住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即系将右手咧就掹住你嘅嗰个踭咧。 嗱，记住啦，呢个动作咧其实已经系第一个难度嚟噶啦，因为如果你条颈或者个膊头硬咧，你可能话喂，我只左手举起咧，但我落唔到好多。可能你话喂，我咁样就已经够噶咯。 系啊， 咁 就咁。 你唔好勉强啦，因为咧，如果你系好耐冇做嘅话咧，你话我夹，我一定要，我要两个肩搭面，仲要掹咧， 我要拉，我要拉几耐噶？ 系啊，你唔使拉 咗一世 啊，系啊，慢慢嚟啊，慢慢嚟啊，真系。 未啊，未啊。 未 完㗎，未完㗎。 咁你 又 叫我停， 又 叫我 係我哋嚟歌嘛，所以我哋驚啲聽眾咧好心急，想跟住我哋啊！而家睇緊我哋直播啊嘛，又 係啊 係 啊， 未即係我係嗰個聽眾咯，係 你 咯， 係咯嚟啦！我哋左手擺上去， 左手擺上去， 右手咧就搭住嗰個左手嘅手踭。 記住嚇，唔準翹腳嚇，係啊，平地嘅。咁 講下個 step 啦， 跟住麻煩你個頭。将佢拧去你嘅 右手边， 右手揸笔我知啊， 系啦，拧去两边，系啦，咁你有咩感觉而家？ 拉扯嘅感觉， 左边嗰条颈啊，拉扯紧啊，嗱，譬如 死啦，你觉得条颈拉扯？我觉得两个手臂对于我嚟讲拉扯嘅力度大啲、啊。系咪啊？ 咁就证明你唔够松咯。 我唔够松啊。 系啊，唔够松咯，系啊。因为你正常系咁样 嘅。你咪好松啦，已经。 系啊，嗱，因为你咁样拉嘅话咧，呢一度啊，呢一度咧， 系 呢一度系会拉扯。 呢度系边一度啊？ 喺个 左边嘅颈筋嗰个位咧，系会有拉扯嘅感觉。 好啊，手我放。 系好攰啊！嗱，头先就系咁所讲咧，就系话叫你大家唔好夹硬嚟，如果攰就放手啦，咁样系啦。咁啊，呢个动作两分钟，咁样左右调转，系啦，你可以调转啦。得唔得啊？ 得啊！ 我真系好自如喎。 我呢度好松嘅，你睇我只手咧。 左右系唔同嘅，你知唔知啊？你试下左右调转咧，有一只会冇咁好嘅。唔系啊，即系你头先咪咁样搭嘅。 会啊会啊， 系噶系噶系啊。 但我都系松人嚟啊， 都系可以做到嘅。 伸张好叻。 我哋想睇下咧，阿田子掹唔掹到嘅咧？ 唔得，我掹唔到啊！ 试下啦， 咪咯，哎呀， 抢咗佢手就上 边。系咯，算啦，哎呀， 你试下试少少。 系咯， 你搞到我唔知揿咗咩掣添啊！ 唔系，因为佢好似叮当咁样嘅，只手短啲噶。 系啊， 你试一个啊。 好，举高左手。跟住摆喺后边，跟住咁样唔得啦， 但系都可以试少少嘅。 跟住你嘅嗰 边唔得啊！我哋而家见到，我哋而家见到一嗰个米珠莲咧，就自己就左手咬右手咯， 系 啦，佢净系喺度不停咬紧自己嘅肥肥嘅啫，咁啊系啊！ 我而家要翻， 算啦算啦算啦，佢今日拎唔到行李噶啦，依家 惨啊！ 哦，好好好，跟住继续啦吓， 好，跟住继续吓。 好，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咧，其实 我见到学儿有睇啊，学儿啱啱同我哋讲圣诞快乐啊， 又多谢佢啊，真系。 学儿听日翻嚟啊， 好啊好啊， 打 个 的士啦， 系好，跟住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啦，要坐喺度嚟跟住做。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做啦，系大家跟住，因为啱数噶，其实你而家即系松一松条颈咧，呢两日开 party 都玩得精神啲，系咪先？ 琴晚瞓得唔好啊，拉拉都好，三点就起咗身啦，都唔知做乜。 系啊，好，你又要系继续啦，挺直，你要挺直背脊，咁跟住咧就双脚踏喺地下，系。 知道。 OK， 好啊，做得好好呢个同学啊。 系。 咁跟住咧就系要左手放喺大髀。 左手揸筆，右手揸筆，左手放喺大髀， 咪攝喺個大髀啦，咪 即係坐住， 唔係點樣嘅大髀啦， 好尷尬，撳住先 啦，係啊，攝喺側邊，係啦，攝喺側邊，跟住然之後咧，右手按喺你嘅頭部。 头嘅边一度啊？ 头嘅左边，左边都系摄手嗰边。 下爬咁样啊？ 哦，即系咁样，好似托住个底咁样啊？ 我 你而家做紧边个动作啊？ 我睇紧呢个，我睇紧呢个。 咪就哦，你呢个动作，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啦，掂 住 头 顶，掂 住头顶，跟住咧就向你嘅右边拉。慢慢拉啊！你 記得慢慢拉喎，你斷咗間做唔到節目噶啦喂，變長頸鹿啊！哇，越拉越長啊！而家 係 啊，正啊，真係越變越長啊！哇，中間戴幾個頸圈添啊！哇，而家黃耀祖出呢份聖誕禮物，直接買頸圈俾佢得啦！哇，長到啊，地步咧真係。 其實呢個動作真係冇難度啊，你都做到啊！ 然之後你倒轉啦，右手攝大髀， 唔係 反方下，反 方下，係啊。 但係記住各位聽眾，我哋做呢個動作咧，你唔好話輕鬆還輕鬆，一嘢就將個頭咧掹咗另一邊，一切都係要慢。因为颈咧真系太严重啦，因为佢会影响我哋咧，即系成个活动啊。可能你如果你影响咗条颈一伤咧， 我估我要除衫。 系啊，你手脚唔协调噶，真系 嗰只碌甩毛啊！我鼻好痕。 点解你净系碌咁快甩毛嘅？换季咯，而家系 影你除衫， 影你除衫又唔算啦， 收季嘅嘢 真系唔好啦，真系。 好，做完呢个动作之后，可以做第三步啦。 好， 系一样啦吓，大家又要挺直条腰啦，跟住双脚踏喺地下。 知道。 咁跟住咧就麻烦你啦，抬头转去右上角。45度望天花，右边 系啊系啊， 望上天花啱啦，哇！呢个影相角度正啊， 直至有拉扯嘅感觉， 有啊，就系颈嘅呢一个位置啊， 系啊，冇错， 系啦。 咁跟住可以用你嘅右手再抬一抬个头， 轻轻令佢再向你嗰边反方向， 可以喺呢度。 系啦，其实咧呢个动作咧，佢系想加强你。而家我见到两个主持人咧好 high 咁样咧。 做乜嘢啊？ 因为一个又唔识讲嘢，一个又唔识分左右。 哎呀， 所以你话几轮准 佢希望你攞只右手波波，你望向右上方。 豪姐，你示范啦， 右上方嘛，你只右手都要波波。 拖拖佢，系啦， 即系俾少少力揿住个面珠灯咧，就向住呢一个嘅右手边咧，就再攞远啲。 我想佢咧拉斜啲， 帮少少，但系记住我手都唔好用太大嘅力， 因为佢而家唔系话咧斗望得远啊，佢而家即系轻托就真系，咦可以唱何猷嗰只？一双手去轻轻抚你嗰度块面， 合嗰度。 其实你唱翻轻抚你的脸咪得咯， 系我唔记得歌词啊嘛，嗰度块面咯， 嗰度块面 系。OK 啊，闪灯组 ，OK 啊 ，OK 啊， 咪真系拉扯到啊， 拉扯到啊，同埋我好中意我件衫配合住这金件嘅音乐， 系啊，我都系咁 样 整，音 乐咁， 系 咯， 我咪要 用啊，用啊，系啊，要美团啊，真系啊 ，OK， 好啦，第四个动作系点咧？跟住，当然咧，头先个动作要做埋另外嗰边啦，系咪？ 系，冇错，都要嘅。 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另一个咧就系、是、做颈后侧嘅肌肉啊。其实咧，佢个动作都好似嘅，都系咧叫你坐喺度之后咧，咁然后咧你就又系左手摄喺大髀下边啦。嗱，其实点解要左手摄喺大髀下边咧？有原因嘅。 因为想去两边拉扯到。 系啦，佢想你平衡翻咧，即系左右咧，好似有少少拉扯嘅动作。咁然后咧就头就转向右方。头转右方，今次右手咧就揿喺头嘅左上边啦。就头先咧同上一个动作嘅分别咧，就系头先就摸下巴，而家咧就要摸头壳顶上面，系啦，揿住佢耳仔隔篱嗰个位咧，都系令到你咧拗个头咧就向你嘅即系右上方左上方咧就压落去嘅。将你个头咧揿向左下方，系啦，冇错啦。 阿袁耀祖，我想问你做咩背向住我哋咧？系啦，可以对 唔系我自己搞紧左边同右边有啲论尽啊。 系啦，系啦，少少少少，你记得唔好太大力，各位听众。如果你而家办公室 啊， 系啦， 我 俾 你影下我电话。 系啦，可以啊，真系哇，好靓啊！ 我想讲咧，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觉得腰部都有少少拉扯嘅感觉。 系啊。 但你记得要尽量条腰系直，你唔好咧个人咧歪咗去侧边。因为佢要求咧就系你个身直，但系你只系咧个颈咧系向一个方向移动嘅啫。 好，我做埋自己做埋另外 系啦，因为一定要平衡噶，你千祈唔好咧就偏埋一边啊！ 唔好净系做一边唔做一边 系啊，偏心真系唔得噶。 你做唔做到啊，曾志豪？ 做到 呢 几 个动作 系 个个都做到噶， 系啊，因为 你都做到啊。其实不如你试下 系啊，你做下啦， 你交俾我， 拉唔到 啊， 你拉到噶， 你手短同埋 颈 长啫，冇嘢噶， 系 咯。 佢只系咁样，我觉得唔似，佢仲论尽。我而家影住佢有几论尽，啲线翘埋一嚿。 系啊，好好啊。 喂，嗱，咁样摄住，跟住咧就搭去度拉扯， 系啦，咁然后咧就系啦，你嘅手啊，好似有少少拉过咁样咯，身要直，你歪咗一边咯，身要直，净系颈侧嘅啫， 腰骨你个感觉咧，喐嘅地方咧系颈后面嗰一节，只不过系打横咗啫， 冇错， 腰系要直， 系啊，因为你条腰如果唔直嘅话咧，你就跟住佢喐咧，你就抵消咗噶啦，冇用噶啦，拉唔到噶啦，系啦，佢就好似天理先生咁样，哦，谢咗啦，咁样真系，系啊， 呢度咧就四个简单咧就帮手啊。可以有陣時咧，即係頸緊膊痛嗰陣時咧，就可以鬆一鬆咁樣啦。 其實呢啲動作係真係坐喺度已經做到，不過記住嚇，大家要腰要挺直啦，同埋一雙腳要踏喺地下，唔準翹腳嘅。 我教到大家一個方法，呢個方法咧仲簡單，但需要一個小嘅道具嘅，唔單止淨係咧，你即係嗰啲肩頸痛嘅時候咧，你幾時都啱用嘅。屋企永遠 keep 住有個網球啊， 係啊，冇錯。 嗱，網球啊，唔係好貴啊嘛。 其實網球咧，佢可以做好多嘢㗎，可以碌腳㗎，點 知？係啊，可以碌腳啦。譬如你嗰啲頸，譬如有陣時會哇，即係哇你。直情摸落去咧，硬曬條頸嗰啲筋嗰陣時咧，你就用翻你自己人嗰個力量，你就瞓喺地下，將自己咧要relax 嘅，即係 keep 住呼吸， 係 啦。跟住上面咧，就用網球去幫你咧做一個按摩啊，又平啦，又方便啦。咁不論係頸又得啦，背脊，如果你嗰個 lower back 咧又攰啊，嗰啲位置咧，就算係大髀啊，全部都係用呢個網球一個咁小嘅道具咧，就可以幫你做到啲拉筋嘅動作。 係啊係啊，真係好好啊 ，very good 啊！ 如果你真系 赚呢件衫啊！ 系啊，如果冇网球咁点啊？ 系啊，用个乒乓波。 可以试下问阿田姐，佢有网球手。 借咩啊？借咩啊？ 网球手啊嘛！ 哇，笑死人啦！2019年最好笑嘅笑话，多谢晒啊，曾志豪。 好嘢， 新年 快乐！ 关系我。午夜太长，隔我的灯更高。你我太大我意我意。I want this, if you want my girl。你恋爱心只有十蚊尺高，由太老进你低周枕前号。你我太大我意我意。 咁强劲节奏嘅音乐里面咧，其实我今日仲想介绍咧有一啲咧好骑呢嘅圣诞礼物咧，我俾一个你听一下啦。佢话咧佢明明系送咗一个咧好好嘅，即系嗰个名目好好就 系、 是、ET 外星人，咁咧就送咗佢只手指嗰、那个造型，因为嗰时咪好好神奇噶嘛 ，ET 教喊咁样系啦。 咁但系啲人收到之后就话：喂，系咪玩啊？咁样 咩啊？ 系啦，你能唔能够想象，如果你净系送 E.T. 嘅手指， 即系个手指，净系得只手指啫，冇手嘅， 好似几残忍咁喎？ 系啦，又唔系残忍啊？咁可能佢特色嚟噶嘛？但系啲人收到咧。面红啊？ 点解啊？ 哦，似嗰啲嘢 啊！哦，谂多咗啫， 唔系啊，你似 嘅，系啊， 即系佢古古怪怪到啲颜色又 唔系佢又 咁皮肤嘅颜色啦， 佢又多皱褶喺度咧，即系嗰啲仲一支 手 指 喎。 我 想讲呢一个咧，系嗰阵时候呢套电影咧已经有出到呢一个嘅 product 啦。 而家啲人古老当时兴咧，就变咗面红嘅用具咯。咁又有一啲咧就话设计不良咧，譬如。佢好靚喎，佢係一個嗰、那個巴斯新年嗰個玩具咧， 係、哦、新年幾 好，係啦，係飲水喎。但係咧，佢話菜點俾小朋友用啊？上咩地方咧？ 巴斯新年佢 飲水嘅， 佢係個頭嗰度， 佢伸出嚟嗰個位置俾佢飲水，擺咗一個比較尷尬嘅位， 佢就擺咗喺一個好中間嘅位度。跟住啲阿爸阿妈话：，喂， 咁咪弹出嚟啦，系嘛？ 点样同巴斯新年饮水呢、啊、所以咧，如果你圣诞收到呢啲礼物嘅话咧，恭喜你啊，一物多用啊！ 36岁男子被控一项非法集结同一项袭警罪，裁判官批准将案件押后六星期，押后到明年2月4号再讯，等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见。控罪指被告袁志成涉嫌在今年7月1日在金钟下角道和演艺道交界，和其他身份不详人士参与非法集结，以及在同日相同范围近食水抽水站外袭击一名正在执勤的警员。被告以5000元保释，不准离港，需要遵守宵禁令和每星期到警署报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日间温暖，星期四晚同星期五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7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29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4点，升6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10.6升2.2，小米集团10.54升3毫，盈富基金28.05跌5仙，美团点评102.9升1.9，友邦保险79.35升1.5，中国平安91.05跌5仙，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6跌3毫，中芯国际11.44系升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08，瑞士法郎7.928，澳元5.386，加元5.92，新西兰元5.162，欧元系8.6365。每百日元兑港元7.1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2，跌8点。港金现价报13,825，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83美元，卖出1,4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近日文宝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交通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洗衣街来回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都是车多。咁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警署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日欣业街一段咧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较早前荃湾路去葵涌道方向啦，近日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去翻葵涌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全新天地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由下昼2点开始啊，警方会视乎现场情况啦，喺中环兰桂坊一带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噶。咁另外皇后像广场啦，会由晚上嘅8点开始，部分嘅遮打道同埋雪厂街啦，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骚动音乐嘅 Eric 啊。嗱，咁话说喺过去呢一年咧，我就好俾心机跟我妈咪学煮餸嘅，学下佢啲拿手小菜啦。咁所以嚟到今年嘅圣诞咧，我决定要考个试，就系自己整一餐嘅圣诞大餐俾佢试下，睇下我嘅水准合唔合格嘅。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6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你对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儿童咯，因为佢心口比较丰满啲，好似儿童。 Hello， 我系嘉莹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呢个圣诞边度都有丰收快活人。 复苏快活人好听，复苏快活人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记得嚟过啦呢个。 圣诞老人都要听我哋司机大佬噶，你估嗰只纯佬唔惊抄牌嘅咩？ 真系、啊，你估纯佬嘅，你估只只都可以跑得好嘅咩？系咪？ 系咯，纯佬唔使入油啫嘛，都要食草噶。 系都要食草，但系食啲咩草咧？都要好噶嘛，系咪先？ 系冇错冇错。 佢嘅服务有冇等咧？系咪？有冇好顺利咁样好快去到目的地咧？咁 你估 有冇去错地方咧？ 圣诞老人嗰几只纯佬有名噶嘛？ 系啊， 所以我谂咧，其实佢哋都 系 拣过噶。 就因为你有讲过个古仔俾 我 听。 系啊，我有讲已經唔記得咗啦 ，Red Nose 我就記得最尾嗰只 Rudolph， 因為佢有紅鼻子啊咁樣，係啊，但係嗱紅就紅啦，就講緊我哋紅色的蛇，係啦，咁因為之前咧其實都講過噶啦，就話咧話政府咧就話喂，希望大家啲司機大佬可唔可以真係化身成為聖誕純鹿咧，就裝好啲，再好啲，大家坐得開心舒服啲，係咁啊引入咗呢個叫做咧優質的士嘅計劃嘅， 諗緊嘅啫係嘛，未通過曬㗎， 未通。通過嘅就上嘅， 引入咧六百部嘅 專營的士， 分開三個嘅專營權咁批出嘅。 係最重要係咩咧？其實對消費者嚟講咧，話知你三個定四個專營權啦。嗰程車幾多錢先？ 起標價 係啦。咁佢建議起標價咧，而家幾多錢啊？ 而家廿四蚊， 佢而家變三十六。 大約咧就係增加咗，就係比現時嘅的士嘅起標價咧就高咗五成嘅。 係啊，咦，真係一個好嘅數字喎，三十六廿四。 就係一早就講緊廿四蚊都想加價啦， 就加到三十六。咁而家咧嗱，但係佢今日嘅新聞係咩咧？因為呢個傳咗好耐噶啦嘛，佢又交咗上去競爭事務委員會咧，佢哋有個報告咧，佢就話：喂，大佬，好似覺得唔係幾有用喎，因為呢個競爭委員會咧就向立法會提交一個意見咧，佢就話咁樣咧嘅規管咧，佢話麻麻地嗱，佢針對幾樣嘅，第一咧佢就話三十六蚊呢個價錢咧，佢覺得邊有人會願意特登俾咁貴去坐的士？佢話假設市場會願意提高價錢去選擇呢啲的士咧，佢覺得係唔實際嘅。 哦， 同埋佢話如果你真係要競爭嘅話咧，點解你唔俾佢自由定價？可能呢啲專營的士咧，佢可能平啲㗎。 價低者得咁樣 嚇。係啦，可能佢平啲嘅喎。咁於是乎咧，佢就話令到競爭咧會再大啲。佢話咧，而家你咁樣錯開咗咧，佢話有機會咧都係會製造嗰個競爭咧係細咗嘅。係啦，即係話現有嗰啲的士咧，即係六百架以外嗰啲咧，嘿，咁你同我都唔同客路，你啊三十六蚊。我话廿四蚊，我啊觉得啲客咧就应该唔会因为你咧就搭少咗我呢的士啦。 我又唔系咁谂。 系啦，呢个就佢嘅意见啦。 系啦，嗱，我哋不如呼吁咗电话号码先啦。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如果你系的士大佬又好，你成日搭的士好似我咁样嘅话咧，欢迎大家俾啲意见啊吓，大家可以咧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嘅。 廿四蚊接受啊，定系廿四蚊接受可能嘅服务，可能即系可能有啲差距啦。咁都系好嘅，我哋成日都话。咁但系三十六蚊咧就系咪肯定 起标价？ 起标价就肯定系好嘅，因为佢讲紧优质的士。 唔系，同埋其实应该问多个问题。服务质素好唔好，同起标价咪真系有关系先？ 系成唔成比咧？ 系咪真系？即系咪真系话而家我哋嘅服务点解会唔好呢？因为佢太平。嗱，有两样嘢嚟 嘅。咁有好的士司机大佬嘅，佢收廿四蚊，咁又如何啊？系咪先 啦？ 对嗰啲好似唔系几公平啦。我自己咁样谂嘅，唔单止自己系一个用家啦。其实呢几年咧，点解咧佢哋嘅的士团体佢哋开始要谂呢一啲嘢咧？因为其实都几多怨声在道，就话的士嘅服务咧，好似有冇一啲空间可以提升啊咁样，所以佢哋咧就提议咗呢个优质的士，咁大家有得拣啦，咁啊起标价贵啲。如果我哋谂翻呢几年，其实都多咗人啊，尝试去揾其他嘅途径去搭车噶嘛，除咗的士之外，系咪？目的佢哋有阵时其实要俾多咗钱噶，但佢哋唔介意俾多咗钱噶，有一批嘅朋友，因为佢哋会觉得如果我俾多咗钱，你系可以咧好舒服、好安全咁样带到我去目的地嘅话咧， 俾多啲錢，我咪俾多啲錢咯。我覺得有一啲咁樣嘅朋友嘅喎。 咁同埋即係而家短途車係咪仲係依然有錯車嘅情況咧？咁其實呢、這個 短途長途都有嘅，即係要錯就錯嘅咁樣。 即係因為乘客咧係最直接嗰、那個叫影響嗰、那個，有時真係錯到去嘔嘅。咁但係如果依然係有呢啲嘅錯車、短途錯車嘅情況，又難怪啲乘客有少少要求。 唔係，但係我唔明啊，因為咧，譬如你而家話三條隧道咧，其中一條貴啲咧，除咗佢自己加價之外咧，大家會接受就係因為佢咁貴咧就會快，而佢快點解同貴有關係咧？因為少人用啊嘛，咁、你就會接受咧，點解我要俾貴啲？但係的士咧，譬如以頭先錯車為例，我真係條氣唔鋸就係話。咁點解係要俾到36佢嘅車先唔錯先？ 你應 該係啦，點解係啦？點解要36先唔錯先？嗱，除非你同我講，以往點解會錯車呢？因為我哋嘅車咧殘舊，避震又壞，機器又唔掂。咁如果你肯俾36蚊咧，我就有啲新車，保養好啲嘅。除非你講到咁啦。咁、但係如果 咁，但其實唔係咁啊嘛，應該 嗱，你都未解決第二個，大家成日投訴多咧，就係話佢司機咧，可能佢態度唔好，嚴嘅。又或者话呢条路又唔识，嗰条路又唔识，咁又同36蚊冇关系噶， 系咪？我嗰日搭咗个的士，我咪 系咯，冇理由咁噶，系咪？ 我嗰日咪搭咗程的士，我即刻同你哋讲，我真系拗头嘅，即系我喺度谂嗱，如果真系有呢个优质的士嘅话咧，我嗰个的士司机我几肯定佢唔可以。我喺电台做完节目，我要搭的士咧就喺呢个将军澳，咁我就同佢讲咗，麻烦去嗰个商场啊，咁嗰个商场咧已经系喺一个港铁楼上 地标嚟噶啦， 地标嚟噶啦，我冇谂过唔去，跟住就话吓。呢、這個商場係喺邊㗎咁樣？跟住我已經呆咗，跟住我你等一等，你向住將軍路嗰個方向先啦。我就 check 下個 map， 跟住我就話俾你知係邊一個港鐵站啊。 係啦係啦， 咁就我已經 呆咗，係咪？ 跟住我就 check 咗，我就話哦，原來嗰度咧就將軍路港鐵站。咁我話你車到我嗰度落就 OK 㗎啦咁樣。跟住佢就哦好啊冇問題。但跟住我轉個頭咧，我就見到佢，因為佢係出聲嘅，佢打算 call 台問，我想問下將軍澳港鐵站喺邊啊？ 嚇！即係佢兩年 經過，你明唔明白？我去到呢個地步，係將軍澳港鐵站喺邊，佢都答唔到。我喺嗰陣時，我第一樣嘢。慢再 check 一次我个安全带系咪真系？喂，真系惊！ 唔系唔系唔系，我明我明啊，我即刻解得通啊！ 嚟啊！ 佢应该系一系就系落难富豪，一系就系兼职富豪。佢系平时根本好少出入个交通工具嘅。 但冇理由一个 同埋唔系啊，可能佢新识 你都唔识佢唔系啊？ 你谂下嗰啲 咁点考过牌啊？咁我问啦，嗱，我真心问喎，你连一个港铁站喺边你都唔识喎？ 佢新考嗰啲佢可以真系识答，但系未必去过。 咩啊？揸的士好似有路 史 都 要 知噶嘛？ 港铁站啊，我得嗱，如果你话 路史系揸车嗰个情况，不是系填嘢嘅啫嘛？ 系咯系咯， 咁唔系全港 唔使识嗰啲路，但系咁。著名嘅地标 是是，即系如果我话我要去英皇道267号嘅咩咩大厦，可能佢都话啊近边度啊嗱，呢啲我完全接受。但港铁站呢个地标你都唔识，我都 信我，你有幸，其实嗰个咧应该就达官贵人嚟嘅，佢唔知点解微服出巡，一系就落难。佢啲平时真系好少搭地铁嘅，八通都唔识用咧，搭机都唔识入嗰啲咧。咁佢而家唔知点解要揸的士咧，佢真系未搭过地铁噶嘛，佢点知啊？将军澳地铁站喺边嘅咧？我不嬲都唔去嗰头，我就喺港岛半山出梅嘅啫。嗱，你有福气啊，其实优质的士嚟嘅佢先系，唔系咯？你反而叫你试下叫佢介绍，喂，港岛有边间酒吧靓？都喂，我识喎，哇，即刻兜嚟去。 我就俾几个 number 我，边只 好嘅食。 但如果我哋头先讲到优质的士咧，我觉得如果你系有唔同嘅定价嘅话咧，应该几明显要话到俾大家知两者个服务嘅差别喺边。特别我自己有一个提议啊，而家咧就。不明文規定，但就個個司機都近乎有嗱，有啲冇嘅我見到，就是、究竟佢哋喺嗰個軚盤隔離附近咧，車頭咧有幾多部電話 ？OK， 嗱，我覺得咧而家真係我哋之前都講咗單新聞，就話日本佢哋會改一啲嘅法例啦，司機咧就唔可以啊兩秒都唔可以用個手提電話，你隻眼望住咧就犯咗法噶啦咁樣。我覺得如果係優質的士嘅話咧，即係我譬如啱啱咁啱，琴日同幾個朋友傾偈，我講到搭的士，佢哋都不約而同講到咧就話啊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就係有咁多部電話，係咪真要咁多部咧？而佢哋搭緊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危險嘅。 係 你因為你隻眼唔係望住路面嘅情況，你望住嗰部電話， 仲有覆信息喎， 係啊，覆信息啦，搶嗰支旗啦，因為你知有好多唔同嘅的士嘅 app 噶嘛。即係如果係呢一個優質的士係限定咗，唔可以有呢類型嘅電話擺喺前面嘅，咁搭嗰個會覺得安心啲。咁會唔會令到我俾多咗錢我都覺得值咗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但系其实我想话24蚊都应该系要咁噶，唔一定话36蚊就 系。但系我哋咁讲系唔需要有优质的士噶，应该系要优质翻而家我哋有紧个搭紧嗰啲的士 系咪？其实系真系要咁样做嘅。如果唔系，即系其实我都会觉得系你俾36蚊我嚟买服务，咁但系其实基本24蚊我都应该要有呢个服务噶嘛。 唔系除非咁， 但我又讲翻句先，好多而家24蚊我哋 都 系 服务嘅， 服务真心好嘅，要赚翻佢哋先。有一啲 系 好好， 即系我哋唯有咁谂咧，就系话如果36蚊就买到咁好嘅服务咧，咁我哋唯有当个逻辑咧，就系原来咧。真係好嘅機呢就要36蚊先至會俾你搭到嘅嗰啲士。24蚊嗰啲呢就百花齊放㗎啦。啊，因為佢嘅補貼少啲，佢就要自己 outlaw 多啲生意。 航空公司一樣，你坐頭等啦，經濟一定係商務㗎嘛。 唔係應該咁講，廉航同埋即係所謂正價航空。係啦，但首要首先有一樣嘢係一樣㗎喎。無論廉航定係正價航空呢都要保證安全噶嘛， 係 咪先啦？因為7月38日啦，而家佢就提議咧，即係競委會咧，佢就話：喂，好似麻麻地，即係如果你淨係用36蚊嚟做出發咧，佢覺得反而唔夠競爭。佢建議就全面開放咧，就甚至乎歡迎佢自由定價。咁唔知你意見點咧？你覺得呢輪搭的士咧，有冇覺得即係可能佢社會氣氛近排差咗，佢哋嘅服務反而又會好咗，想多啲生意咧？ 嘅服務好咗， 係咯，即係會唔會關事 咧？尤其是我自己特別中意咧，就搭而家嗰啲新嘅的士咧。 系 大宽高嗰啲七人嗰啲咁样啦，啲系 即系要坐多啲的士啊， 衬翻你个身形 系啊，想去都系舒服啲。同埋我知道嗰啲嘅的士大佬咧，佢哋要俾嘅租金系贵咗， 系啊，但系收费一样 嘅，系啦，搭个车真系舒服咗。我琴日先搭完， 系啊 ，OK， 好，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啦，既然系咁话，1872388 1872388，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司机大佬，你好啊， 姓张嘅， 张生， 张生 你好，请讲， 系司机大佬啊，系咪咧？ 系，我系揸的士嘅。 系，你讲啊。 其实我觉得咧，政府应该有规管唔规管，佢应该系规管啲车，啲车嘅年个车龄唔能够太长啊。 系啱 啊， 啱 啊， 啱 啊。系啱啊。 而家你政府规定个一部的士可以行15年。 嗯。 你就算隔離啊，深圳、澳門啊，5年都要換車啦。 哇，咁密噶？ 咁差噶？ 咁密嘅咩？原來 係 啊。 你一个旅客嚟到香港，第一样嘢接触系乜嘢咧？就一定系的士噶啦。 系啊，冇错，系。 如果你翻到去个个一唱话，哇，香港啲的士又残又旧，一坐落去成个 cushion 位个 pat 位咧， 系 成个凹咗落去嘅。 系。 咁你系咪应该规管呢啲咧？你话你嗰啲优质的士，你话有嗰啲咩 WiFi 啊、支付系统啊嗰啲，我哋呢啲的士都有噶啦。我用我而家我呢部为例，我有10种支付系统，有 WiFi。 哇！ 系咪先？ 我觉得你值得做优质的士。 但 系 你部车，你个车嘅车龄系咪都大啦？已经 我部车龄三年咯。 哦，你新啲嘅。 你 听 到 张 先生系真系中意提供服务，系嗰个好嘅服务。 但系你话要提供服务系咪应该？ 系 应该俾个乘客有个舒适度咧。 系啊， 系 啱啊啱。 喂，张先生，咁我问 你接到架车上甩皮甩骨，个座地毡又冇，冷气又唔够，咁你系咪可以规管下啲车龄，可以减低翻？张 生， 我话15年咧， 系 8年啦，咁都好啲啊，系咪先？ 我想问个问题啊，如果政府真系有呢啲嘅规管，你管你哋嘅业界系会 say yes 啊，亦或系会觉得哇，咁我咪要使多好多钱？佢哋系会同意定唔同意啦？ 咁你而家你望上去，头先你讲嗰。你講嗰隻雲能的士，而家都好多司機 新興 轉用渣啦，係咪先？ 明白， 係啊， 佢哋都想提供個好啲嘅服務嘅。 同埋政府可唔可以？如果係咁嘅話咧，可唔可以政府資助翻啲的士業界去將啲改善嗰啲座椅先啦？起碼都 即係其實呢樣喺運輸署做噶嘛，你可以規管咗個 車齡 先係啦。 你譬如8年一年或者5年、8年或者換車，你唔換車就唔續牌咯，係咪先？ 反而咧嗰個收費，你知而家個咩？爸嗰个咧，佢就有车龄限制嘅，即系有啲师傅咧，想自己攞架私家车去参加呢啲咩爸咧，一 check 个自己车龄咧，哦过咗嗰个年份咧，佢都唔得。 如果你近期你有去过澳门，你就知道人哋啲的士而家真系靓到咧，真系，就系因为 豪华啲咯，系啊， 就系因为佢提高咗个质素，所以就系。啲人搭過都滿意，但係香港啲車齡咧實在太高啦。 真 係 好殘舊， 你用外係啊，你用外地的士做比較咧，我係諗起咧，譬如你去到外邊咧，佢真係譬如日本都係嘅，佢啲的士有兩種咧，你比貴啲咧，佢個車又再靚啲嘅。所以你話如果佢36蚊優質的士咧，除非真係價格都係即係豪華車咯。咁可能啲人就真係肯啦，會。 如果你既然你咁多老執去諗盡呢啲咩優質的士，你不如諗下而家嗰啲24蚊嗰啲。 Okay。 你提高翻嗰个气嗰、那个车 嘅 质 素， 系 啊， 改善下汽车质素 先。多谢张生你嘅意见啊， 多谢张生， 啊、 多谢晒啊，争取时间啦，听多个听众先，你系边个？ 司机大佬，大家好。 阿红系咪啊？ 喂， 系、哎、啊，红 哥，红 哥， 红哥仔点啊？圣诞快乐啊！ 系圣诞快乐，我都系的士司机。 系 啊， 请讲。 其实我觉得而家一来，头先嗰位师傅都讲得啱噶，啲车龄太旧。 系。 而家系啲人系个司机嘅问题，唔关个车，即系好大部分系喂你而家系个人对啲乘客有问题， 系啊， 唔系个车对个客有问题。 系咯、啊，我就话你俾贵咗，咪好先。 你香港搭嘅最远。你咪最多搭九個字一個鐘頭車， 喺 機場台灣去，你搭車，你插電，你嗰啲什麼 WiFi 啊，插電，用得你幾多啊？ 係 啱啱先？ 係 即係變咗你不如改善一下啲人。喂，你到你而家嗰啲辦嗰啲咩優質的士推出嚟，係啊，$36，到最後咪又做百五折。 哦，即係 你監管啲百五折司機，拉啲百五折司機提高罰款，杜住啲。半截司機 係， 你改善翻喂我哋呢啲正常常喂唔會啱唔會成嘅司機嘅保障，咁自然啲服務都會好啦。 喂，你覺得咧？如果因為頭先阿祖咧，佢好關心一樣咧，就係話喂，成排電話 show 喺度咧，就好麻煩噶嘛。對你哋行家嚟講咧，有咩誘因咧，先至會令到佢哋唔再擺咁多部電話嚟接生意咧？ 其實我覺得呢啲一定要罰款嘅，見到就罰，將個罰款提高啲，捉到啲八五折亦都提高啲，佢會坐監停牌。你下下罰，喂我捉到你都係罰個$1,000+，佢劏一個客都1,000+-2,000， 佢又唔一定每次都劏嘅，因為有啲真係俾咗八五折，啲乘客又話哦我又搭咗。 你好似喺太平山即係山 山頂 港車站， 係嗰啲黑的咯。如果有啲係 都要成$400，喂你捉到呢啲佢先罰的嗰$1,000+， 係 佢劏得兩個，佢 提高罰則咧，我都覺得係啱啊。同埋咧，即係有啲監管，譬如話真係咧，如果係咁樣犯法咧，真係停佢一兩個月牌嘅，咁樣可能就會監管得好啲啊，係咪？覺得 停一兩個月好少事，係 咪啊？你覺得會好啲？ 係啊， 我覺得喂要加重罰則就係話，喂一捉到要停你一兩年。系啊，你 大家就唔夠膽做錯嘢啦。 我成兩年揾唔到食喎， 係啊， 我要轉行喎。咁呢一個先至係驚嘛。過一兩個月話咁快過啦，有邊個停牌停三個月會驚啊？我早排係咪先？即係早排我扣滿分停牌三個月，用乜而過啊？ 咁啊係 ，OK 好，多謝你啊，紅電話，多謝曬，聖誕快樂啦嚇！ 聖誕快樂。 佢覺得啱啊，車唔係最重點，個人先係重點啊嘛。 保障大家安全咯、 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相辅相成嘅，搭嘅人咧，如果开心啲，揸嘅人又开心啲咯、 啊， 大家都坐得开心啲啊！ 哎，碌车碌车，准备再上行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今日是平安夜，亦都是反修例事件之后的首个平安夜。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说，圣诞档期餐厅一般只是得大约五成订位，但午市生意就好过往年，令整体生意较往年跌两至三成。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兰桂坊每当有大型节庆，都会实施临时封路和人流管制措施。如果发生特别事故，有关部门会专业处理。另外，本台向十间酒店查询自助晚餐，价钱由700多元到1500多元不等。其中三间订满，亦都有个别只是剩低户外和近门口的座位。部分酒店的首轮自助餐由下午5点起供应。而在湾仔一间提供圣诞大餐的餐厅负责人表示，近日的社会气氛相对缓和，营业额有所提升。他们延长圣诞大餐的供应期，价钱和往年一样，但预期生意会较去年少一成。中日韩三国领袖在成都举行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总统文在寅一同出席。外界预料会谈将会讨论各国加强合作、保持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以及朝鲜半岛局势。三位领袖朝早一同出席工商峰会，李克强致辞的时候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谈及中日韩关系。李克强表示，《三国演义》所讲的是中国内部纷争，不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国与国的关系。他表示，中日韩没有好像《三国演义》之间的误解，并不想利用里面有些你争我斗、以虞我诈的办法，但是《三国演义》里面所显示的智慧、显示的诚信，这些是三国之间愿意共同吸纳。李克强表示，冬至已过，春天即将来临，期望中日韩三国打造更加厚实的合作基础，共同面对所发生的挑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坚定支持同香港特区政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依法施政，又说时间将会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不单止行得通、办得到，亦都将会得人心。王毅接受内地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访问，回顾今年的工作。他强调，任何干涉中国内政、阻挡中国发展的图谋，最终都会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抛弃。在台湾问题上，王毅说，今年北京和所罗门群岛建交，和吉里巴斯复交，令到建交国的总数上升到180个，一个中国共识在国际上更加巩固。至于中美关系，王毅说，今年中美建交40周年本来是值得双方纪念的重要年份，但美方在经贸、科技等诸多的领域接连对中国设限打压，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系列问题上干涉抹黑。最近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表明只要双方都展示诚意，双向而行，就可以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的办法。政府早前宣布会为公屋单位收入较低的租户代缴一个月租金。房委会表示，因应有关措施，将会向所有租户和暂准租用证持证人发出通知，说明有关安排。合资格租户将会无需给明年一月份的租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早前已经批准有关拨款，措施将会惠及大约75万个房委会租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日间温暖，星期四晚和星期五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31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4点，升6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一蚊，阿里巴巴210.4升两蚊，小米集团10.56升3.2，盈富基金28.0跌一毫，友邦保险79.4升两毫，中国平安91.3升两毫，美团点评102.3升1.3，建设银行6.63跌五仙，信宇光学科技137.4跌五毫，港交所253.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6跌五点，港金现价报13,825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53美元，卖出1,48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先最赞。 小 B，你要唔要啲曲啊？ 曲可卡因呢啲嘢唔掂得噶 ，Alex。可卡因咧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患上心脏病噶。 我知道，仲会令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啊！ 你知道啊，仲问我要唔要？ 我系问你饮唔饮啲汽水啫。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for the 中山。 咁家姐咧？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Hi, Angel, 你快啲飞过嚟睇圣诞灯饰啦。 咦，而家嗰度逆光啊，影相唔靓噶，我唔要逆光飞墙啊！ 顺光、逆光你都要飞噶啦，如果唔系你点睇灯饰啫？ 你攞个流动工作台推我过去咪得咯？ 唔得噶，流动工作台上面唔可以放杂物噶。 喂，你讲咩啊？ 哎呀，唔好嘈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我系 Hanna 谷子乔。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尼泊尔裔嘅 Gilbert 点样可以从毒海成功走出嚟呢？ 喂，咁大家好啦，我叫 Gilbert 啦。咁我想讲翻我啲戒毒嘅经验啦。我学到两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自我控制同埋自我纪律啦。如果我真系做到咧，你哋更加做到啦。 想了解更多 Gilbert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今集我哋呢个同行抗毒嘅嘉宾咧，佢真系都几贴我哋个主题嘅，因为呢个同行嘅意思咧，就真系大家并肩前行啦，所有香港人都要互相帮助啦。佢其实把声，一阵你会听到佢讲嘢噶啦，甚至乎其实佢身份咧，佢都系个香港人嚟嘅，只不过佢嘅族裔咧，你可以话其实佢系即系少数族裔，佢系一个尼泊尔裔嘅即系青年。咁但系嚟到而家香港呢个社会，佢同我哋一家人咧，佢都面对住好多香港人曾经面对过嘅一种困难，就系佢都有即系受到毒品嘅困扰。咁但系 佢走出咗呢个困境，佢就我哋今日嘉宾系 Gilbert 嘅。 Gilbert 你好 ，Gilbert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我听把声真系，佢就算再讲多几句咧，因为我哋见到样咋。如果唔系你咁同一个普通大家香港人一模一样。 因为佢真系土生土长嘅香港尼泊尔人啊嘛，系咪？ 系啊，同埋我哋面前嘅 Gilbert 咧，其实非常年轻嘅啫，20岁咋系咪 ？Gilbert 系20岁。 不过就喺你15岁嘅时候咧，就一个唔好彩。就自己就掂上咗毒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嗰阵时第一次嘅经历系如何嘅咧 ，Gilbert？ 咁第一啦，我就好中意打篮球嘅。咁嗰阵时，咁你知噶啦，打篮球唔会自己打噶啦，通常都一定有侧边有啲人一齐同你打噶啦。咁有朋友啦，咁有朋友就一定有啲坏，一定有啲好嘅。 嗯， 咁当我唔好彩啦，嗰阵时有啲唔好嘅朋友啦。 系 嗰阵时仲年轻，但系都已经开始有啲翻工嘅压力啊，翻学嘅压力啊，翻屋企嗰阵时屋企人俾嘅压力啊，想成绩攞好啲啊，因为我哋已经系尼泊尔人噶啦。 系 咁仲想。正路咁，我哋屋企都系 middle class 嚟嘅，咁就点都系要自己企稳阵，要读翻书，搵翻个靓工。咁嗰阵时想好多压力啦，读书又唔系好掂。 嗯， 但系咧就咩掂咧，就系打篮球。咁就打完篮球，我哋就会通常都会 relax 嘅。咁当我哋就嗰阵时都接触咗食烟呢样嘢嘅。 嗯， 但系食下烟，有啲朋友咧就会攞咗啲其他嘢出嚟。 嗯， 例如呢个嘅大麻精。咁嗰阵时就。都好成日都问啦呢啲咩嚟嘅，但系都冇接触过嘅。但系去到第三四次，当一个诱惑咁就忍唔到啦，就好想试。 嗯， 我咁你试之前会听噶嘛？ 系， 咁用个耳仔听，咁会听到全部都系 positive 正面嘢嚟。 例如咧，佢会点 sell 你先？ 系啦 ，sell 得嗱，佢哋又 sell 得好好嘅。咁例如就话，第一你个压力啦会走晒去，系自己行出呢个门口。 系， 你啲 depression， 你要谂大嗰啲嘢，所有嘢都唔会再发现嘅。咁我都信佢哋啦，咁我 friend 细个佢哋讲咩都信过啲嘢噶嘛，真 系 好兴 奋。十岁，我啲朋友讲嗰啲就系咩，嗰啲直情系真谛嚟噶啦嘛，系咪先？ 系佢哋讲咩都信啦，咁佢哋就攞咗出嚟就当烟，话当烟咁食一样噶啦，都系用把口吸。用包呼，都系要有烟出嘅，但系个味觉会唔同少少。 你当下子就觉得，咦，试下无妨，嗰个好奇心喺度啦， 系啊，有啲 curiosity 啦，有啲好奇心啦，谂紧会有啲咩特别咧？会唔会可能食完打篮球会劲啲咧？嗰啲嗰阵时 好系一个15岁嘅篮球健将嘅谂 法， 系啊，我都系嘅，我哋呢啲行家嚟嘅，系啊，我都系打篮球， 系打篮球啫。 咁但系结果咧，你食完嗰个大麻烟之后，成个人嘅状态啊，会变咗点？ 嗰阵时咧就第一就即刻发现呢啲嘢，即刻发现到系个眼就红晒嘅， 只眼红晒 两系，就红晒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嘅身体啲血管嗰啲 flow 全部都慢动咗咁，就代表咩 relax 晒个人。 哦，放松晒， 放松晒，系放松晒。 咁即系有你嘅预期效果啊，因为你话系会放松，有啲朋友话：哎呀，打完波之后想轻松下。 系啊系啊， 即系起码呢一度佢冇呃你嘅，佢只不过冇话俾你知会上瘾啦，对身体会有影响嗰啲嘅啫。 咁我想问下，会唔会喺篮球场上见到所有动作都慢咗噶？ 唔系，咁嗰阵时就 系 我哋打完先会食嘅，就会打完就咁，我哋已经攰啦。之后我就食完个人会仲放松，食食下咧都已经唔知道原来食咗一年两年嘅， 哇！ 系日日都会打完波咧，就会个人就唔系谂紧打波赢唔赢输输，以前就会 系 好有兴奋， 系 好有心去打波，要入啲球三分。嗰阵时已经唔系，系打完波，唉正啦， 快啲去食嗰个啦，哎呀！ 哦，咁我想话咧，即系呢一个自己唔知自己有冇上瘾到嘅时间，都年几两年啦，系咪？ 先会知系 喺嗰段时间里面，其实。你身边嘅屋企人啦，你其他嘅朋友啦，见唔见到你喺生活上面有啲嘅改变嘅咧？ 系见到嘅，仲要系佢哋会见到先自己会发现嘅。 佢见到啲咩？系 佢哋嗱，例如屋企人啦，以前好开放嘅，我就喺屋企人一齐食饭啦，夜晚打完波，咁我哋会见面倾偈。 嗯， 但系佢哋就同我讲翻，发现我近排咧，成日都会唔会眼望眼咯。唔会一起吃饭咯， 即系唔会对望啦， 唔 会中意同屋企人嘅食饭倾偈啦。 同埋妈咪就会问点解近排唔 WhatsApp 啊、text 我啊，咁都会知道你个人喺边度。 即系啲状况唔同咗啦，同你平时已经又唔同啦，咁 样。即系你成个人嘅性格，如果就咁听咧，系 唔同晒， 但 系 自己 逼咗， 自己唔觉， 系但系自己完全唔觉。 你喺一个慢啲嘅世界度， 系慢啲， 成件事冇咁敏感，都唔知自己做咗啲乜嘢。 系直情好似唔同世界度 就会觉得自己啱晒。 咁我想问，咁几时先至开始屋企人发现阿仔你吓做咩事啊？咁样即系处理呢个叫做屋企情感嘅问题啊？ 就第一就我仲记得嗰一刻嘅好深刻嘅，就系第一次当我礼拜一食都好犀利，我就会直接礼拜三先会起身，就完全唔知礼拜二发生咗咩事。 即系瞓咗迷喺屋企咁滞啊！即系 喺屋企咁滞， 瞓咗两日啊！ 唔系礼拜一都正常，礼拜二就唔见咗人啦，就唔知道发生咗咩事。 其实你系瞓咗，发生咗事， 系或一系就可能瞓醒咗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 系 系哇！就礼拜三起身嗰阵时咧，就发生咗咩事咧？我床侧边个台面咧，就摆咗200蚊嘅两斤嘅大麻。 哦， 就阿妈就入咗嚟，见到。 哦 目睹啦， 系望 人赃并获啦，咁就真系。 嗰阵时我大哥都望到嘅，就好唔开心嘅。 系， 但系佢哋系唔开心到一个阶段，系佢哋出唔到声，因为佢哋接受唔到。 佢冇谂过阿 Gilbert 你咁样啊嘛，即系咪啊？系咯，即系自己就由细睇到大，照顾到大嘅仔，点解会咁噶？咁 一见到阿妈喊少少咧，就觉得自己发生紧咩事。 嗯， 但系嗰阵时个谂法都系。阿妈喊， 我要食多支， 都系 吃系啊，因为恶性循环啊。 系啊，佢唔开心又食，开心又食嘛，佢自己 讲。咁几时会觉得啊，唔可以不停一烦就食，而系要想戒佢咧？ 嗰阵时讲真，我个心态都系完全冇谂过戒嘅。系发生咗咩事咧？系我衰咗一样嘢， 系 Hong Kong Police 捉咗我啦。 警察 系警察捉咗。 你嗰次系发生咗咩事咧？ 系因为咧就唔够钱使，就谂住去偷嘢啦。就呢个偷嘢嘅习惯都冇嘅，但系。都是又是打篮球的朋友影响，咁我哋唔够钱，就谂住偷啲嘢再卖翻出去，有嗰啲钱就买翻毒品。咁我哋就继续咁样落去。点解我哋会俾人捉咧？因为第一次冇俾人捉过，第二次冇俾人捉过，咁觉得咦好顺利，可以继续落去。去到第三次啊，捉咗啦，就入咗去呢个嘅惩教处啦。 OK， 两个礼拜就咁，我哋呢啲皮肤嗰啲人已经系。出面已經都少少難捱嘅， 因為 有個毒品問題。 香港始終都會有呢一種即係社會問題喺度， 但係我就好啲少少，因為我都識溝通啦。咁我但係今次最大嘅challenge 咧，就係原來係入去呢個嘅懲教處啦。咁入邊就好難忘啦，咁好多事發生啦。咁只有覺得好難捱，日日都喺度諗緊。好掛住屋企人，但又覺得喺出邊嗰陣時啊，冇呢種感覺，因為有大麻陪住我。 咁我想問你戒毒啦，係咪喺入咗去懲教處嗰段時間，咁肯定冇得食噶嘛？咁就索性去戒埋啊，定係點啊？ 嗰陣時咧，講真，戒毒唔係淨係真係冇毒品喺個身上或者食緊嗰陣時先真係叫做戒毒。嗰陣時我係 physically 我係冇掂毒品嘅，我係戒咗嘅，但 mentally 我仲係好掛住嗰個毒品。 即係掛住嗰種嘅感覺，已经有一种嘅增持啦，你好挂住屋企人，但其实同时间有一样嘢，你真系有几年嘅习惯就 系 吸食大麻啊嘛，嗰个感觉依然喺度。 嗰阵时咁最后都系谂呢样嘢会谂嘅，但系其实做咧就 系 两回事嚟。咁成日都喺个手度嘅，但系我个脑系会控制自己个手，最后我都会食翻嘅，心系知道嘅，因为嗰阵时已经知道咗其实唔好嘅大麻，因为大麻其实系一个 gateway drug 嚟嘅。大麻唔会系去到一个步骤就会停，系可能令到你好开心，但系一日都会令到你觉得点解冇第一次食嗰种感觉。我想试下其他嘢，就会有嗰样嘢试呢个字，就会想试其他毒品嘅。 即系越嚟越累积，仲会令到你越试越即系严重添。 系，因为好似乜嘢都好，你饮太多水都会 affect 到自己，咁你食太多大麻都会 affect 到自己。 喂，咁我想问啊，你出翻嚟有冇即系你自己都话谂住去戒啦，系咪？你冇谂我，不如唔好打波啦，唔打波咪唔会。见到嗰啲 friend 咯，唔见到啲 friend 咁咪跟住话可以即系索性戒啦，有冇咁嘅做法啊？ 冇，嗰阵时都系谂紧嗱，打篮球就好中意，就冇谂过系会停嘅呢样嘢。就我就觉得自己个心咧，就如果真系想戒咧，就唔系就逃避啲嘢，就系、是、build up 自己嘅 boundary。 系啦，有冇群嗰班 friend 先仲 转场咯，或者去第二个场打咯？ 最后都有嘅。 即系 都有， 再同翻嗰班朋友， 即系同班嗰班 friend， 因为始终佢哋都系 friend。 咁佢又冇再叫你食啊？ 都有。 咁点啊？ 有食咯。 系 嗰阵时个，咁其实点讲咧？我都自己明白，原来嗰两个礼拜喺惩教处系完全冇 build up 个 boundary， 系嗰一时候会好挂住屋企人，一出翻嚟都系 又系回复至正常啊。 系，但系一见翻嗰啲诱惑咧就。 知道原來自己幾弱，最衰係知道都去繼續食，因為知道食完嗰種感覺係唔同嘅。 咁好啦，咁即係又重複啦，重蹈覆轍啦。咁幾時先至真係真真正正去到戒毒呢？ 係之後咧就再嚟到一次最恐怖，因為嗰陣時已經夾埋，已經食咗五年嘅啦，已經、 嗯、 就已經係依個最後階段嚟嘅啦。其實係你仲即係話一係救咗自己，一係就唔好再救自己，冇、 okay. 冇試呢樣嘢啦。一、 嗯、 係 do， 一係 not to do。係咁，我嗰陣時咧就已經去到一個步驟係唔夠食嘅。就食几多都唔够食嘅，系、 嗯、 会停唔到嘅嗰种感觉， 即系满足唔到你自己个欲望嗰个感觉系咪？ 系已经系啊， 咁跟住点啊？ 咁我哋就点咧？就再去一个劲啲嘅，就谂住偷大啲嘅嘢，呢个表嚟。 O K， 即系偷一个名牌子嘅表，谂住咧就今次就多啲钱，咁就偷一次啦咁样。 系啊，就如果偷完呢、這个，咁我哋咪 lifetime 嘅 supply 就咪唔使担心咯。 系、 有呢啲好 stupid 嘅， 系咯，你都佢都讲啦，即系唔系真系唔系一个聪明嘅谂法嚟嘅。但系发生咩事咧？咁 但系试嘅期间又俾人拉， 又捉咗， 又要去惩教处。 系咪都几个朋友一齐去偷啊？都 系四个嚟，今次系。但系今次就解决方法就唔同啲人，就冇，因为上次嗰个就攞到感化令啦，两个礼拜即入咗去。今次咧就唔同啲，就去咗四十几日，就咁法官咧就都系唔接受，话我冇嗰个 potential 去改， 因为你重犯啊。 系咁法官话我俾你再一次机会，但系呢个 condition 你系唔使谂啦，你唔使翻屋企。咁、我就谂紧，哦，咁发生咩事咧？冇得翻屋企，我哋谂住点解决咯？唔通 send 到第二个国家定 卖零货啲嘢？ 咁嗰阵时谂，但系因为我觉得重犯已经系好恐怖嘅事， 咪会有恐惧嘅。最尾系咪即系坐监？ 唔系，最后都冇坐监，就系入咗呢个嘅坳头青少年中心戒毒会。 系嗰阵时个官要你留几耐啊？ 嗰阵时官要我留一年， 一年唔可以出嚟， 唔可以出嚟。嗰阵时谂，嗰阵时都系已经好唔开心嘅， 喊噶咯，应该系嘛？ 系啊，喊嘅，仲要系谂紧搞错一年。使唔使一年咁耐啊？即系都谂紧， 即系嗰阵时，即系细个啊嘛。同埋我谂毒品嘅影响仲影响住你。 正如我已经嗰阵时谂紧，哇，仲有365日先可以食翻大麻。 哎呀， 仲系咁啦嘛？ 咁你明而家你明点解个官啊要你喺入边一年啦？ 悔改嘅三年， 嗰阵时冇， 阅人无数真系。 不过我就好想问下呢一年。我想对你的改变很大，如果不是你不会坐在直播室到现在跟我们聊天，这一年开头是不是都有些不是真的 一个不可以说开头的，其实是整年都是一个过山车，是一定有些低一定有些高，是不是只是开没我没有慢慢成长上去，我是一是成长都好好，一是就一跌就跌得好低，就是很不稳阵的人。 如果要你讲一件很关键的事，一个经历令你觉得从此呢个过山车咧就会直飞上去噶啦，系啦，系边一件事咧？ 哦，咁违好多，咁全部院舍都会有好多规矩嘅。 嗯， 咁我咧就违规好多次啊， 逃走、 逃避啊，好多问题啊，想翻屋企，想做呢啲嗰啲啊，唔跟规矩啊，因为我哋唔可以赖嘅，但系喺我哋嘅 genes 入边，我哋就好开朗嘅人，就好想玩嘅，净系想玩，最紧要系开心，最紧要赢。我就喺呢人生学校都计埋，未试过写咁多反思，喺一张纸度，系就日日都要写反思，反思啲咩，自己有啲咩问题，自己可以点改嗰个问题。如果最后觉得自己冇问题，点解自己冇问题？系，所以有好多嘢要谂。总之最紧要系 反完有反啊，真系。 系啊，但系佢哋我好中意戒毒会，就系想我唔系用净系用手去戒毒，唔系净系个毒品，佢想我学识点样谂先。 系， 如果你个谂，你个脑系点都会控制你成个人嘅，你个脑识点行，咁你始终都会好平衡嘅。 咁你最大问题系咩啊？你喺反思里边。而家都可以話俾我哋 要贏咯，跟住係嘛？ 最大問題係 咩？開心。 最大嘅問題唔係一個，係兩個。第一，自我控制，同埋紀律，self discipline。 呢兩樣嘢會令到你完全即係解決唔到嘅， 解決唔到係會係咁循環。如果我呢兩樣嘢係冇喺人生，我一定會出出入入。 咁你點樣攞得翻呢個即係紀律同埋呢一個 自我嘅控制啊？ 控制咧點樣做到？ 全部訓練。 训练 日日嘅训练，有啲嘢要学识点样摆一条线，要识画条线，要点样同自己讲唔可以过呢条线。咁我日日嘅动力咧，就系点讲？屋企人要谂翻佢哋，佢哋经过咗几多样嘢。因为喺香港戒毒会，我哋就日日都有嘢做嘅。 就唔会系我哋会有清洁啊、煮饭啊，咁、我哋要有阵时有啲活动啊，咁我有好多嘢都要尽力唔逃避。面对啲问题，同人关系，所以学到好多嘢嘅，我觉得呢个阶段。 我想讲，我听你讲嘢，我都学到好多嘢，好犀利。我 唯一佢都失控嘅，佢买嘢方面佢冇自制力。 如果只系买嘢方面失控咁就好啦。但我想问到你一样嘢 ，Gilbert， 即系喺呢个戒毒会里面啦，你认清咗自己应该条路要点样行，自己个问题喺边度之余咧，你仲学多咗一门嘅手艺，令到你而家系一位持牌嘅咖啡师嚟嘅。你谂下，即系即刻令我谂起陈豪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嗰件事好值钱噶嘛，系咪？又型喎，系咪？ 唔系你比陈豪有个优势，你后生过佢。 系啊， 咁你点样可以咁好咧？转换成为另一种技能翻嚟咧？ 因为喺香港戒毒会，我哋喺坳头青少年中心咧，我哋就会全部人都会有啲兴趣班可以学，咁我就入到去咧就学咗两样嘢，一个系吉他班，一个就咖啡班。咖啡班咧就 系 我哋尊重去拉呢、這个玩拉花嘅。 系， 我见到一个师兄，佢都系做咗一个咖啡师。 系， 咁我觉得话喺度可以学到一个嘢，可以 make a living out of this。咁我觉得话咁我。因为我咁耐人都系冇一个 goal 嘅，所以我觉得自己个人乱晒龙撇晒，因为我都冇 goal， 都唔知道前面想得到啲咩。 即系唔知个目标系咩？ 系啊，唔知个目标系咩，净系知道想嗰日打完篮球食大麻瞓觉，再重复。其实我乜都我可以话我自己嘥咗五年人，我就系仲要最惨，我而家先知道嘥咗五年人。 我觉得唔惨啊，我觉得嗱，当然啦，呢五年我谂对你嘅学习好多，但我自己觉得唔好觉得浪费咗五年，好似你咁讲，好似过山车啊嘛，人一定会有低嘅地方，但系你呢个低嘅地方里面，你有好多嘅学习，你而家都系二十岁啫嘛，我好有信心啊，因为你有咗呢个嘅经历，你比你同年龄嘅人咧经历更加多，你嘅学习会更加多，将来嘅成就啊，记得要记住我哋三个，话俾你知。 同埋我欣赏阿 Gilbert 咧，佢系有自己嘅自我反省啊，即系自己都即系去谂下究竟自己出错咗啲乜嘢啊。 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嘅问题，你执行唔到，呢、个就系真系好想多谢我嘅社工，去日日都提翻我， 同你同行啦，系咪啊？ 同我每一步一齐行。 Gilbert 头先佢话咧，佢本来佢嘅前半生啊，即系所谓前半生咧，佢最想就系要快乐要型啦，但又要受规限约束咧。但其实你有冇发觉你要做呢个咖啡拉花咧，就啱啱好将两样嘢捞埋一齐嘅。佢又型，佢又俾到快乐你，但系你话如果冇任何规限嘅话咧，你个花拉咗落隔篱个杯度，你成唔到个作品。所以原来规限咧一样可以令到你快乐同埋有型嘅。咁我哋梗系希望你嘅人生咧，好似你咖啡上面嗰啲拉花咁样，越拉就越精彩，好唔好 ？Thank you so much， 多谢晒 Gilbert， 多谢，拜拜。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People around. 放假两个星期。 系啊系啊，咁我出年先再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你唔好咁客气啦，唔好买咁多手信翻嚟。 唔会啊，唔会嘅， 开心啲啊，自己圣诞快乐。 听日学儿翻嚟同你哋玩啊嘛。 系啊，好啦，今晚平安夜平安啦吓。 好， 拜拜。